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听众朋友，你哋好啊！系咪有啲陌生咧？平时呢个时段咧系白元浩啊，小白主理嘅，甚或乎有我哋晨光团队嘅两位咧美女主持啊 ，Vicky 同埋船仔啊，听到阿 O 把声，你就会知道啊，点解咧？话你听啊，佢哋病晒。所以开节目嘅时间，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希望你百毒不侵，身体健康啊！第一次听小弟嘅声音嘅，想话你听，我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阿 O。高兴认识你哋，每个相识都唔系偶然嘅， 愿永远。良意恋，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情话句句永讲不厌，亦没法完。危难处两家彼此劝勉，情互欠又似春风送暖，莫说相识于偶然，是天公有意差遣。没计算爱深浅，但我已觉察到情温暖，期望爱意永不改变，默默爱念。缘分有了始终可碰见，能遇见月老穿针引线，缘顺相识非偶然，彼此一见而相厌，情牵一线。怀念那天共会面，那日初相见，令我心即刻似触电。情路挽手共漫步，永行不厌。我在你，你在我身边，愿永远。在脑海尚可看见，共你牵手走进教堂，开心等那一天，情牵一线。愿永远良意恋，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情话句句永讲不厌，亦没法完。缘分有了始终可碰见，能遇见月老穿针引线，缘顺相识非偶然，彼此一见而相欠，情牵一线。怀念那天共会面，那日初相见，令我心即刻似触电。情路挽手共漫步，永行不厌。我在你，你在我身边，愿永远良意恋。在脑海常可看见，共你牵手走进教堂，开心等那一天，情牵一线。 六点十五分，早晨，相识非偶然。 没法要你一世挂念，永恒有过一刻相见，曾陪伴夜深失眠，记录那些伤痛与天，被爱过也可以放下，何用再掀起那伤疤，缓缓让一个 洒落，眼泪全无法。当快乐太多，让随后寂寞亦更多，这秒钟好又记起，谁人是最动魄彩和，邂逅过那首歌，撼动过你心窝，岁月里总有认识一个，永远封锁。初见在瞬间，但无奈道别亦瞬间，或无什么永远，仍无憾分享过孤单，重逢亦未必需自焚，就算爱情不要多淡，同伴就算经过又有几个，真而未散，无法要你 听过有 JC 陈咏同日光，今日迎接嘅系晨光，同大家睇睇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噶，早晚咧系清凉啦，有一两阵嘅微雨啦，日间部分时间有天色系明朗噶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吹和缓嘅偏东北风，离岸咧风势啊间中清劲啦，展望明日风势较大嘅天气咧仍然系较凉一啲嘅，去到星期四嘅日间咧又会温暖，不过咧接近周末咧又显著转凉啦，所以咧喺一冷一热。越熱之間咧，可能大家都有機會啊，即係著涼啦。咁所以咧，長者朋友啦，以至小朋友們咧，都真係要注意保暖啊，或者注意天氣嘅變化。依家1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2%啊。 晨光 Coffee Time。 繼續喺朝頭早嘅時候，飲住杯咖啡。听下主持人同你讲讲花，听众朋友啊，近排咧有冇喺路边见到好多靓花啊？因为咧踏入香港嘅花季咯。睇翻咧康文署嘅网站咧嘅专页，之前就 update 咗啦，城门河咧第一海滨嘅花园啦，天水围公园啦，仲有啊城门谷公园。嘅紫花风铃木同埋黄花风铃木咧，都系盛开嘅。上翻咧康文署嘅赏花情报 ，www.fa.gov.hk 都有好多嘅短片俾大家睇，即系大家可以当短视频咁样欣赏一下。特别系咧，城门河第一海滨花园啊，开花指数咧达到咧5朵花、哦，园内咧26棵嘅黄花风铃木咧正正盛开啊。OK， 沙田唔近你，天水围又点睇咧？天水围就两种花都齐晒，包括有紫花风铃木同埋咧黄花风铃木啊，都系咧百花盛放嘅状态。啱噶，神运嘅朋友以至啱啱起身嘅你，望出窗外街边系咪都有好多唔同嘅靓嘅花朵咧？细心嘅观察，认真嘅去细味一下。 走遍世间仍可能，疑问宇宙有没世外桃源，想要觅寻，一见就情定某人，等于对待你残忍。谁能保证终身不抱憾，没更好在眼前等。遇过很多很多恋人，一朵花跟心能，你未决定哪边合衬，如何投入你情感？害怕今天挑选这人，转角有个目光送赠更动魄的热吻，你为何没有等？一早已被 听过有容祖儿的《花千树》，接近三月啦，气温咧就逐渐回暖啦，咁啊春暖花开，万物咧重拾生机。除了头先咧刚啱主持人嘅讲两种嘅花，包括系咧紫花风铃木同埋黄花风铃木咧，仲有木棉花都系盛开嘅季节嚟嘅。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咧赏花嘅热点嘅。包括是我们熟悉的石岗军营一带，有一条木棉花的步道，非常非常之靓。 在那星光中去许愿，愿种出的花被爱，为信鲜花朵朵有生命存在。愿那花香不会凋谢，灵活火生相用爱，愿种出的鲜花天天都会开。 信绝美的花朵可以化做爱，可以幻化千番爱情飘进人脑海，将每个的心意现在于天边，让那星儿亮着心愿，祈求望对焰，在那天河或有神仙听到我心思，并为我将奇妙梦想实践。 在那星光中去许愿，共诉心中所爱，让我一生都为那音乐存在，用我心去演奏音乐，愿奏出的歌被爱，愿那欢呼声与掌声不变改，生绝美的歌曲可以化做爱，可以奏出经典爱情给世人喝彩，将我的心声 飘送 现在于诗篇，让那声 音若真挚，终可以兑现。在那天河或有神仙听到我心思，并为我将奇妙梦想实践。将每颗的心在于天边，让那星儿亮着心愿，祈求望对焰，在那天河或有神仙听到我心思，并为我将奇妙梦想实现，为我将奇妙梦想实现。 听过的作品名字有《花与琴的流星》，同大家提多次天气啊！今日多云啊，早晚咧系清凉嘅，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吹和缓嘅东北风啦。咁啊，展望咧，明日都系风势较大嘅，依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6:30，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将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据了解政府会继续推出零售债券，预料额度是700亿元，当中大部分属于银色债券，其余是绿色及基建债券。据悉，因应之前发行零售债券均颇受市民欢迎，早前机管局发行50亿元的零售债券亦都超额认购大约2倍，因此希望继续为市民提供风险低、回报稳的投资产品。基于惠普金融的理念，推出零售债券既可提升市民对香港的归属感，亦都可加速本港零售债市的发展。至于债券息口，要视乎推出时的利率走势。 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認為，政府發行有關零售債券有利債市發展，而政府債項佔經濟增長比例亦都相對低，有空間發行更多債券，豐富政府收入來源。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的考察调研行程。根据港澳办网站，夏宝龙寻日早上同香港有关代表人士共进早餐，出席人士包括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同谭耀宗，以及前律政司长梁爱诗、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慧珠以及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等人。夏宝龙当日亦都在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陪同下考察调研香港的金融及经济发展。傍晚亦都到港交所同特区政府近期引进的30间重点企业代表，就香港的经济、投资及营商前景、企业在港设立和拓展业务的优势作互动交流。美国运输部宣布已经同意从3月31日起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航班数量，将由目前每星期35班增加至50班。美国运输部在公告中表示，这次批准增加航班是在今年夏季运输旺季到来临之际，中美市场进一步正常化的重要一步。世界贸易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发言时指，多边主义正受到攻击，强调需要改革多边贸易体系并促进国际合作。伊维拉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目前正无处不在，和两年前会议时相比，今日的世界更加艰难。他再次警告，全球经济正出现碎片化的迹象，去年贸易量可能低于世贸组织10月时的预测，而今年的贸易量亦都可能达不到世贸组织的增长预期。如果全球经济碎片化，世界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强调合作和贸易至关重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亦都仍然较凉。星期四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显著转凉。星期六早上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冲绳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冲绳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冲绳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冲绳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关于少数族裔艺术家的电台节目。 I started makeup because it was my way out of my anxiety, my depression, my negative self. I've been through a lot in my life. Basically, colors were my way of achieving happiness and achieving what was lacking in my life.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艺术家的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Mega Events Mega 口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同大家咧追踪一下啦，呢一个咧关于射击练习嘅报告啦。今日咧由上八时到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啊，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今日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啊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继续晨光第一线。刚啱嘅半小时咧，同大家讲咗啊，香港咧踏入花季啦，春暖花开。既讲咗黄花风铃木，又有紫花风铃木，仲有啊木棉树开嘅木棉花，当然相当靓啦，系鲜艳嘅红色啊。剛才讲了一些赏花热点，再跟大家讲多少少了，好不好？市区的赏花热点你可以找来香港公园。报章形容香港公园的红面简直是顺手拈来。即系随便你都可以睇到好靓、好鲜艳嘅木棉花。近啲市区咧，仲有边度啊？铜锣湾中央图书馆旁边，即系咧电车路隔篱啊。等紧巴士嘅你都有一两棵好巨型嘅木棉花、啊。有坐巴士嘅你啦，有阵时。这个时间一路坐上层的时候，成日听到头顶当当声、咚一声，唔使惊，好大部分都是木棉花嚟嘅。咁啊啱啊，仲系新蒸头的尾巴，希望大家鸿运当头啊！ 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 关于花主题的作品在 playlist 入面有很多，揀嚟呢几首跟大家分享一下。先有 Gigi 梁咏琪的花火。 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 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长路若太短，花火生命更短，双手可触及你有眼泪亦是暖。 接住带嚟呢首作品，李克勤《花落谁家》。 铁塔以下，青翠山岭，化作了石油站。铁塔以上，一对鹦鹉也要各自逃难。铁塔以下，都市璀璨，根本不懂感叹。花瓣吹散，谁在乎谁着眼？听说发达只有轻技，盖够八十层吧。听说过户只有改变，变到再没童话。听说进步黑脸，疲劳尽管牺牲一下，他一张脸以及你记忆风化。当樱花碧月前往超前月球，天高海阔珍惜不够，错局都给安葬以后，换到繁荣谁来内疚？只许灯色普照地球，不许花园开很几亩，鲜花死了，只感慨爱得不够。这个四月相对干燥，闻到有裂痕吧。这个八月天气很冷，再见快乐炎夏。圣诞晚上感到炎热，尽管灯色优雅，当天飘雪你可会有些牵挂？当樱花碧月前往超照月球，天高海阔珍惜不够，错觉都给安葬以后，换到繁荣谁来内疚？只许灯色普照地球，不许花园开很几亩，鲜花死了，只感慨爱得不够。当樱花碧月前往超静月球，天高海阔珍惜不够，缤纷烟花闪照过后，望见层层浮云渐厚，开在山丘斩去木头，花开花落不可拯救，总管拥有，怕一切变得罕有，即使勇猛，怕空气已不足够。 光第一线 KOL 系列，二月廿七号今朝嘅早上继续有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我又有问题啦，每次见到你都有好多问题，就系、是、最近喺网上面咧见到有四个字生态茶园，其实系咩嚟嘅咧？系咪关茶事嘅都系？ 系啊，其实原来咧茶园嘅栽种方式啦，都一路咧喺度进步紧嘅。咁生态茶园咧就系、是、其实因为大家咧都对环保啦，或者系对保护呢个茶山嘅土壤啦，开始咧个意识越嚟越强啊，咁所以咧佢哋会用翻一啲 比较接近天然的方法，亦都是用多些生态物种去令到茶山保持它的平衡。譬如呢有些我们讲回最原始的时候啦，最原始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种东西都不会落农药或者是肥料的嘛。但是你有没有人知道，其实为什么后来基本上九成的茶农都会用这些东西的？ 因为防止昆虫过来咬啦，是不是？会不会其实落了农药和不落农药的茶都有分别的呢？ 当然会啦。这个都讲一点点历史先啦。原来二次大战之后有很多军火商，他们都突然之间的军火没有地方去了。他们转行去做些什么呢？ 做茶。 不是。他们有些就做飞机，有些就做汽车。但是有些就走了去做肥料喎，原來咧佢哋做炸彈咧同做肥料咧有啲 chemical 嘅嘢咧係非常之接近嘅，咁、所以而家咧有啲即係土炮炸彈啦，係會用一啲即係嗰啲肥料啊，再唔知加啲乜嘢落去就做炸彈啦。咁、所以咧咁方便咧，咁就將呢一樣嘢咧去推廣出去啦。咁尤其是咧係一啲係東方我哋種植茶或者種植唔同嘅一啲農作品啦。咁啲茶農一開始見到哇，原來落完肥料啲茶樹生得咁快嘅喎，哇！多好多葉，梗係好開心啦！但係佢哋唔知道嘅咧，就係呢一啲嘅肥料咧，其實佢嘅營養成分咧係非常之單一嘅。咁令到啲茶樹咧，佢係生快咗，但係其實佢生快咗，佢入邊每一塊嘅內含物質咧，其實未必係一樣咁豐富。即係你係好似揀加速佢生長嘛。咁第二啦，就係佢嘅營養含量咧係單一啦，導致到咧佢唔係一個 complete 天然嘅一啲營養嘅時候咧，佢一啲抗蟲啊抗呢一啲嘅害虫嘅能力咧，系会弱咗嘅，所以咁变咗，佢弱咗，你又要落多啲农药咯，系咪？你施完肥又要落农药，施完肥又落农药，咁长期嚟讲，久而久之啦，其实个茶树咧系会加速老化啦，佢嘅土地嗰、那个泥土嘅营养咧系会越嚟越差噶，咁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因为佢啲茶树咧啲根咧会越嚟越短啊、松啊，咁啲泥咧亦都會導致係沖走或者係山泥傾瀉咯， 都會令到啲根找唔實啲泥土，係咪啊？ 係啦，咁咧以前咧台灣咧講緊係九成咧都係呢一類型嘅茶山啦，咁、但係後來啦，我哋發覺咁樣落去唔得掂喎，係咪啊？咁所以咧而家咧亦都開始越嚟越流行咧一啲叫做係生態茶園嘅環境。咁生態茶園咧，第一首先咧，我哋就唔係淨係種茶樹啦，係啦，因為淨係種茶樹咧，即係其實你森林係好多樣性嘅環境嚟噶嘛，所以佢係咁茂盛咯。即係其實植物同植物咧都會有一個互相幫助，同埋大家一齊去抗唔同嘅昆蟲咯。咁所以咧，佢哋喺個茶山環境咧，第一佢會 introduce 其他嘅物種，譬如可能又會種下梨啊，種下奇異果啊。第一又除咗可以幫助個茶山之外咧，茶農咧亦都可以多咗一個收入咯。除此之外，亦都可以種一啲咧係譬如茶木啦，一啲可以係真係 hold 住個泥土啦，令到佢个土壤咧，亦都系更加坚固嘅。 咁所以生态茶园就系代表住呢一个嘅茶园，唔单止净系有茶叶嘅，都有其他唔同嘅水果啦、植物啦，一齐去互相叫咩咧？手拖手，互相合作系咪啊？ 互相合作啦。咁同埋佢哋可能吸引嘅害虫其实都会唔同嘅种类啦。咁令到咧佢哋相对受害会冇咁严重啦。咁同埋咧，佢哋通常咧用翻一啲真系有机嘅肥料啦，就唔系用一啲太化學嘅肥料啦，同埋喺害蟲管理上面咧，佢哋有時候都會用一啲新嘅方法，譬如咧有啲茶山咧，你會見到好大塊，好似係膠紙咁樣嘅嘢噶。系啦，咁佢就係等啲害蟲飛咗、黐實咗、喐唔到。系啦，咁呢一啲其中一啲方法啦，就算佢真係要噴農藥，佢都會用一啲係唔會殘留嘅農藥咯。咁但係有啲甚至乎係唔落農藥。咁但係又會問啦，咁生態茶園同有機又係咩一樣咧？ 有機就係、是。唔知生态茶园唔系真系有机咧咩？咁样 有嗱，呢个咧其实都有个好微细嘅分别嘅。虽然咧生态茶园而家嘅管理都系越嚟越自然啦，即系甚至乎好多生态茶园系唔会落农药添啦。不过原来有机咧，其实佢嗰个要求系非常之高噶。讲紧咧，佢系要几多年咧连续咧喺个土壤含量咧都要系冇任何呢一啲嘅对人体有害嘅物质。咁讲真，譬如有啲茶山可能。其实佢系冇落嘅， 但可能个土壤十年前、二十年前有落过，可能佢都会残留喺度噶。咁变咗佢需要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去检测啦，去 make sure 佢个土壤咧系真系完全有机啦。咁第二咧，攞有机认证咧系好昂贵嘅一件事嚟嘅，系啦。咁变咗你要花好多钱啦，去做一啲嘅检测啦。咁所以有啲茶农咧，其实都唔会去做呢一样嘢咯。 嗯，咁所以就会有咗生态茶园嘅出现啦。 系啦，咁生态茶园就系一个 balance 啦，咁同埋亦都系咧，大家对环境保护越嚟越意识高嘅一个类别咯。即系我有个茶农同我讲咧，佢话佢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喺茶山会有条蛇啊，可能有啲唔同嘅动物啊。咁但系中间有一段时间咧，都真系冇噶。咁因為你落農藥，咁其實你有呢啲嘅殺蟲劑，其實都會影響咗當地嘅物種。咁但係到近年啦，佢哋開始用少咗，發覺又開始個生態會自然翻，成個感覺係唔同咗咯。 嗯，即係大自然啲啊，嗬，即係好似純啲咁樣。 係啊，其實大自然就係最好嘅禮物啦。 係 啦，你都唔需要再去加呢一啲嘢。咁有國內咧，而家有一啲嘅嘅措施啊，系啊，就系、是、如果你要去买任何呢一啲肥料啊、农药啊，你要用你个茶农嗰个身份证去登记， 俾我知道你哋嗰啲系有用， 系啦、啊，咁就要 check 啦。甚至乎喺贵州咧，系会有一啲真系喺茶山啦，会有一啲嘅闭路电视啦， 睇 住呢个茶山有冇落农药咧，系啊。咁当然啦，其实虽然讲到咁多咧，不过咧，其实咧99%嘅农药咧，茶农用嘅农药咧系不溶于水嘅，系啦、啊。咁所以其实。实际上大家是冲不到出来的。 嗯，是，我都记得讲过，就是它只会留在茶叶里面的。所以呢，如果你不吃那些茶渣的话，都没什么问题的。 是的，还有现在大家都知道呢，原来有些这么不好的效果啦，所以很多茶农都已经没有 了。严谨了 很多了。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吃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你的 good morning 又是怎样呢？有机会是一个幸福满满的一天展开呢？有些听众朋友即刻 DM 阿 O 说，哇，能够六点钟听到你都幸福满满。多谢多谢多谢。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心短针飘圈中竞赛，往事又尽了梦见的将来。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被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惘，捆绑感动的感觉没法讲，良缘遇上不再多，却想结果焦急里寻觅，越来越错，几乎忘掉了最想栽种的光。唱着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次失望的眼神。清风的错过，世界每秒转动没法变错。能否 幸福开心欢笑与稀罕，疲惫与攀登高峰找答案，穷一世心力换取一秒领略爱，从头学可以爱，你可以爱，开始这是连堂课，解开心头的枷锁，路更广，随缘遇到总更多，结会结的果，焦急里寻觅，只会越挫折。 听过有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啱啊！幸福真系唔系随手可得噶，但系希望听众朋友你哋每一位都拥抱住幸福啊！吓，喺过去一个小时入边咧，希望你亦都喜欢主持人嘅歌曲选择啦。将近咧结束呢个联播时段啦，转个头咧就会分途广播啦噃。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7:08啊，系啊，直播室入边终于咧有第一位咧陪伴住阿 O 咧一齐做晨光第一线嘅朋友仔，佢系 Didi，Didi 早晨啊！ 早晨啊，我系朋友仔真系开心啊，陪住你。 系啊，喂，都系 friend 嚟啊，都识咗十几年，我喺电台都做咗十几年啦，系啊，系啊，当然唔计我听你做啊呢个交通公主年代啦， 系咪先？都好多年啦，都好开心嘅，时间过得好快啊。 系啊，不过都真系要讲呢四个字就系身体健康，点？ 点解咧？可能攞心机嘅你话啊，平时呢个时间可能 Vicky 啊、船仔或者小白去做噶，点解阿 O 又再早啲嘅咁样？原因系因为我哋神光团队啦，都几多嘅同事们抱恙啊， 病咗， 系啊，咁唔紧要啊，病咗未好翻咯，咁都系休息过后或者食完药之后料理过后咁翻翻嚟我哋嘅团队噶啦。不过咧，暂时咧就由小弟顶住更先。 系啊，嗱，我又想有少少 tips 讲题外话，你知啦，我咁少机会同阿 O 倾偈嘅，上嚟倾下偈先啦，系咪？ 好啊，好啊。 因为我记得咧，我之前咧成日去新年之后，可能个人咧玩得太尽，我自己啊，咁我觉得开始有少少唔舒服，觉得有少少喉咙好似少咳咁样啦。咁跟住你知我点咧？跟住咧，我就一日咧就食咗两个苹果，跟住又食橙啊，食好多水果，食好多水果同饮好多水咧。啊，瞓完觉之后咧，好彩咧就完全冇事。所以我喺度提一提啊，今朝晨光嘅 tips。 好啊，好啊。 温馨提示话啊，各位咧，即系可能而家天气转啦，又冷又热，个人身体比较难适应啦。尤其是好似我啲鼻敏感严重咧，真系好麻烦。食多啲水果，饮多啲暖水咧，其实真系好好。咁当然话啦，老生常谈，成日都听噶啦呢啲嘢，使乜嚟讲？但系唔系，听咗大家做咁又唔同 啊。同埋真系好似一个天使咁样同你讲翻声，就系话我今日系食水果，近排都食少咗，咁啊食翻多少少，可能咧身体又 OK 啲，补充多啲维他命。咁始终呢啲都系千古不变嘅定律啦，同埋休息要够啦。咁希望咧听紧收音机嘅你咧，都系身体健康啊！ 系啊，尤其是听晨光啊，更加要健健康康，晨咁早起身听啦，翻工陪住你系咪先？ 系。 咁我哋先讲下交通先啦。咁、 啊、 今朝早咧就唔系咁好啦，有宗交通意外啊，就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开始车多噶啦，就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啊，喺芜湖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就开始车多噶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系、是、全部都系正常啦，咁只系路面方面咧都系嗰啲樽颈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沥源村咧就听到的士台咧话好似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咧就叫运输处咧同我哋就睇一睇下啲镜系咪真嘅，咁所以咧，但系呢一段咧我哋都见到系比较车多噶，咁、所以揸车朋友经过咧都要特别小心啦。咁另外有两个水管紧急工程提一提你噶，咁就喺九龙湾嘅上月道啦，上月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咁部分行车线封咗啦，车辆就不能够由上月道去伟业街方向左转翻去宏照道啊，车辆不能够由上月道啦去伟业街方向左转翻去宏照道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24号啊，同埋74号咧。74号 A 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啦，九龙城嘅龙岗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咁所以而家龙岗道去翻甲丙达道方向，近住牙池围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经过咧就小心。咁啱啱收到同事嘅消息咧，就话，咦，运输署同我哋咧就 check 过啦，暂时大埔公路咧可能早前有意外吓，已经清咗，而家证实咧就系暂时咧系冇交通意外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行，只系个樽颈位啫。大埔公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个位咧，而家少少车多，咁啊运输署证实咗，暂时咧就未有意外嘅，就系咁啦。 系咁都几好啊吓！嗱，平时咧听呢个环节咧 ，Didi 以至一众交通组嘅同事咧都好好嘅，会有啲交通嘅新资讯咧同我哋去 update 下啦。嗱，今日又有啲乜嘢新嘅资讯咧带俾晨光嘅听众朋友咧？ 系阿 O 咁咧就系好消息嚟嘅。点解咁讲咧？嗱，开咗条新嘅巴士线九巴，咁好紧要啦。你知啦，对我哋嚟讲，我唔系揸车嘅人嚟讲咧，公共交通工具咧係非常之重要 的。有陣時搭下巴士都係好正㗎。 係啊，你有冇多唔多搭啊？你揸車咁。 同埋依家我自己一個區咧多咗嗰啲叫做電能巴士啊。 哦，係。 係綠色嗰啲咧。係。即係你離遠已經見到佢啊，佢一定係電能，一定係環保，一定係減碳排放㗎啦。你睇佢樣已經知咧。咁咧上車嘅時候又想坐下，哦，其實都幾靜㗎喎。 係。 係啊，佢哋嘅行駛嘅過程入邊咧，好似冇以前嗰啲車咁多噪音咯。嗯、即系我自己个人感受咋，系啊， 唔系你个人感受，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咁嘅感受。同埋咧，见到咧青 B B 绿色咧，系咪开心啲啊？ 系啊，醒神啲啊！ 我自己好中意绿色啊， 醒神啲， 绿色橙色嗰啲我都好中意啊！一见到 醒啲， 你亦都感觉到自己啊，我真系咧为环保出一分力啊！唔揸车，搭车系咪啊？所以你都开心啲啊！ 系啊，喂，新巴士路线今次又去到边一度咧？ 唔知条新巴士路线咧就系、是、啊，你知唔知啊？屋有条村咧就叫做富蝶村啊，喺大埔嘅。 哦，真系唔知， 唔新嘅， 我净系认识啊富善村。 富善村 系啊，类似我估计系咪喺富善村旁？ 诶，系啦，喺 大埔醫院附近再入啲嘅，大埔醫院再入啲，係啦，咁再大埔區啦嚇。咁呢條新嘅屋邨咧就富善邨啦，就新嘅巴士路線咧就係72号 K 嘅，聽日開始開辦，聽日第一日，聽日星期三啦。 喂，咁啊有啲巴士迷嘅喎，係咪啊？又 係啊， 會唔會嗰啲巴士迷唔好再追車啦？ 追車真係好危險嘅。 你上次有個小朋友，我想叫僆仔，跟住你掛住影相咁樣，跟住唔係上到架巴士架新車，上咗白車，咁啊幾唔好啦。即係其實影相本為樂事，我都明白啲巴士迷好中意新嘅巴士影，但係你都要喺安全嘅地方影啊嘛。 係啦，今朝嘅温馨提示都係巴士迷咧，大家嚇中意做一樣嘢唔緊要，但係顧及自己安全咯。 係啊， 因為某一失足嘅話，你影響一世嘅。 冇錯冇錯， 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啦，自己睇還睇，影還影啊。咁呢條新嘅巴士線咧，就係聽日開始開辦啦，就係循環線嚟嘅，就係由呢個大埔嘅富蝶村去翻太和站嘅。咁啊，你知啦，新嘅巴士線咯，咁啊，當然要知道佢經邊度啦。佢就會途經呢一個大埔嘅眾雅路啦、丁角路同埋南運路嘅。因為咧開呢條新嘅巴士線咧，就配合翻去富蝶村嘅預計人口增長啊。點解我咁講咧？因為佢咧啱啱入伙咧，就2021年咧就陸續入伙。咁2021年啦，咁分三期嘅。咁而家第二期咧就2024年入伙。第三期咧就2030年入伙， 哇！ 分三期嘅，陆陆续续个屋苑越嚟越多人嘅，咁所以佢陆陆续续开办， 原来嗰度 梗系啦，你知道香港咧啲土地咁矜贵，系咪先？ 2030嘅版图嚟噶咯， 都有三期嘅，所以陆陆续续，咁而家第一期而家应付翻先啦，即系希望越嚟越多人入去住嘅话咧，方便大家咯。咁呢条巴士线咧就几好嘅，就唔系话净系朝头早开三班四班，一阵又净系朝头早某时段，嗰啲就难捉摸啲嘅。咁呢条巴士线咧就好好咧，就係星期一至日都係，連公眾假期都係咧，好犀利喎！佢由朝頭早五點半頭班車，到夜晚嘅12:09，哇，係咪好長時間啊？ 踩喎真 係，係啊，即係非常之好啊！咁啊，5:30至到夜晚12:09啊，咁佢提供呢條巴士服務咧，主要都係來往富蝶村同埋大埔墟站一帶啦。咁乘客咧就好方便嘅，喺呢條新嘅路線咧，可以喺大埔墟站同埋廣福村咧就轉搭其他嘅巴士路線，咁就方便好多。 搏一搏腳咯，即係出翻去大路嗰度，咁你如果著搭翻啲紅色小巴仔又得，咁有啲朋友仔貪快噶嘛，我見有啲住大埔嘅朋友都係有幾個交通嘅路徑咁樣，一係咧就去到大埔墟嗰、那個頭先 Didi 講個火車站，咁啊即刻轉車咯，咁都明白。但係而家翻工翻學嘅你應該要找緊時間嘅， 係啊，所以朝頭早聽晨光啦，啊找緊時間都有好消息喎、 啊。 我頭先講七鹹道北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七鹹道北去油麻地咧，啱啱收到阿峰嘅消息啊，就係、是、即同事嘅消息係阿峰，你收咩峰咧？我同事叫就阿峰， 阿峰係啦，唔係林峰，唔係霆峰，係淨係叫阿峰啫。啊， 都係進南啦， 即係南到 北啦，去油麻地方向啦。模糊街快線啊，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只係而家車多少少啫。再講多次，就係、是、七鹹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模糊街快線啊，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啦。咁啊，揸車朋友稍後咧可以行翻呢段路啦。 好啊，唔該曬 Didi 今日帶嚟咁正嘅交通資訊啦。Thank you。 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小范。 上个礼拜同我哋提及过咧，就系、是、原来澳门都有啲停车场噶，唔使钱、啊，我都仲记得、啊。咁嗰个咧，即系唔使钱啊，咁啊，梗系着数啦，都坦白讲。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唔单止净系去澳门嘅，都有好多朋友多咗咧，就往返呢个内地嘅。咁啊，往返内地嘅时候咧，我谂大家都会喺度谂啦。啊，我哋以前有提及過咧，就係一啲內地嘅燃油個價格一定係會比見到而家嘅情況就係一定比本港低啦。咁所以都好吸引到咧，我哋會去入油嘅嗱。唔知道如果我喺內地入油，佢冇分好多種唔同嘅級數嘅，唔同車係咪有需要唔同嘅燃油啊？內地係咪又係可以好普通咁樣、好簡單咁樣又入到啊？同埋佢會唔會有啲服務咧，都係同一啲關於譬如汽車美容啊同埋維修嘅咧，可以有啲貼士俾到我哋喎 ，Ringo。 好啊，好啊，嗱，我逐樣講啦 嚇。好啊。 咁當然咧，即係你話入油咧，其實就係港車北上一個最大嘅賣點嚟嘅。因為大家點解香港啲油價好貴啊？ 係啊。 咁咧，如果國內嚟計嘅話咧，係油價會平啲啦。不過咧，大家要留意嘅。 嗯。 咁國內嚟計咧，因為有不同嘅我哋叫做汽油嘅級別。因為咧係國內因為以前嘅國產車，同我哋而家香港嘅我哋叫做進口車咧有少少不同，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咁喺廣東省嚟嘅大多數油站咧都有幾隻油，就係我哋私家車嚟。 香港普遍就係兩隻噶嘛，通常都係普通同嗰啲好勁嗰啲咁樣噶嘛。 嗱，香港嘅話咧，其實係得一隻燃油嘅啫，一個級別嚟計就係98号。咁98号里边咧，佢就分一啲叫普通嘅98啦，同埋一啲叫超油。咁佢讲嘅超油其实都系98嘅，不过咧可能响嗰个燃油添加剂度咧就多咗少少啦，咩清洁啦、或者个嘅，咁啊收多你啲钱咯。 明白。 咁一般嚟计，香港咧，如果你嘅普通98号油咧，一般个牌价咧。去到譬如22蚊啊，或者21个几啊咁，但如果超油咧，就超过23蚊以上啦，即系23个几啊，有时去到24蚊。嗱，呢啲香港嘅油价吓，好啦，咁喺广东省嚟计咧，佢就分咩92、95同埋98。 92、 95、92同埋98。 嗱， 92、95嘅牌叫做咩咧？其实咧就系话系油嘅新软值。新软值嘅意思嘅话咧，就因为一架车咧，特别系燃油车咧，佢本身咧即系话佢引擎出厂嘅时间咧，佢就适合用啲乜嘢嘅电油咧，佢就有一个我哋叫新软值嘅爆震，即系咧佢就可以减低咗汽车里边，因为咧一分钟佢旋转咧系几千转，咁所以咧如果个新软值越高咧。佢有嗰個爆震咧，就係、是、話爆震嘅意思咧，即、就、係、是、個震盪咧就越少嘅，即係話其實坦白講翻啦，越貴啲一分錢一分貨啊嘛，咁所以新軟值越低嘅平啲咯， 係 新軟值越高嘅 就貴啲啦， 貴啲啦，咁所以咧換句説話講咧，一般咧譬如話喺廣東省92、95、98，當然最貴嘅98，大概係10蚊到多啲啦，咁95嘅話咧。大概是9蚊啦， 哇！ 92咧，大概是8蚊到啦。 唔怪之香港人聽到流口水啦，呢啲價。 係啊，咁所以咧，我就 recommend 大家咧，雖然咧都有1蚊嘅分別，不過咧，由於香港用開全部都係98油，咁我覺得咧，大家入翻98最貴嗰只。都 即系 香港咧，系平一半啦，系嘛？ 系啊，平一半，半价嚟嘅嗰个系。 系啊，呢个咧就系话我哋所以成日讲咧，港车北上嘅 benefit， 我哋咧就可以因为入翻油啊嗰样嘢咧，就可以补助我哋日后如果真系大桥要收翻钱嘅，有150蚊噶嘛，系嘛？咁啊可以补翻呢样嘢。咁呢个咧就系港车北上我哋必须翻嚟嘅时间入满油嘅原因嘅。好啦，咁同埋大家都明白咧，即系越嚟越多车港车北上咧。咁对于香港，即系就算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咧，消费咧都有啲改变咧。咁除咗我哋揸架车上去咧，系玩啊食嘢之外咧，好多时咧啲车主都个车行咗咁远，好污糟。 系 咁佢哋都会趁机咧，即系话响国内都好多一啲汽车嘅美容店啊，或者一啲简单嘅维修店。咁呢度咧，就我提议俾大家咧，就留意翻。如果一般簡單嘅，譬如洗車啊，或者普通大立 ，OK 嘅，因為嗰邊亦都好平喎。因為點解咧？人工同埋地方都平嘅。 係啊，係啊， 係。喺嗰邊洗車幾十蚊嘅啫。咁所以咧，我覺得嚟計啊，如果我哋嘅車污糟上去嘅時間洗一洗，翻嚟嘅時間過關之前又洗一洗，咁樣咧架車咧乾乾淨淨可以翻到嚟。 靚靚仔仔咁。 汽車美容係冇問題嘅。係。咁汽車維修咧？一般簡單嘅嘢咯，咁同埋要記住啊！喺國內嚟計咧，有好多一啲，譬如話，叫你係做啲乜啊，做啲乜咧，你自己都要考慮一下。雖然佢好平，但如果涉及一啲改裝嘢，就千祈唔好啦。 哦， 咁因為點解咧？香港有法例啊，佢過關嘅時間，如果你嘅車變咗樣、變咗顏色， 係 多咗啲咩嘢咧？ 係 咁呢啲咧，有機會咧就俾人捉驗車嘅，咁呢個就千祈唔好啦。 哦，咁如果你话维修嗰方面啦，如果我车上到上去玩嘅时候，真系发觉有啲问题，咁有部分零件如果我需要更换嘅话咧，即系据 Ringo 所了解嘅，其实佢哋多唔多嗰啲零件啊？零件应该多嘅，但系咪全部都系我哋嗰啲叫做系咪正厂系咪副厂啊？多唔多呢个问题嘅咧？ 嗱，正厂副厂咧，我就唔担心，不过咧，国内咧始终佢哋本身过往都做开即系本地嘅车，进口车咧比较少，不香港啊，全部进口车噶嘛。 系啊，即系譬如我揸日本车、欧洲车，系咯， 咁嘅。咁所以咧，如果一啲简单一啲叫保养件，譬如好似换下油啊、风格油格嗰啲 O K 嘅，嗰啲就算用一啲我哋叫非原厂件咧， 副厂 都 O K， 但系唔好咁即系质素咁差就得啦。 系， 但系对于特别嘅维修咧，大家咧就千祈即系谂下先。 系， 同埋因为咧。国内你不是经常上去，咁你一定要好熟悉嘅维修师傅啦，或者维修站咧，你先至俾佢做一啲大型啲嘅嘢。咁同埋国内咧喺维修咧，佢哋都有嘅。喂，你哋香港车上嚟最好买埋零件、哦，咁因为点解咧？国内就唔系咁多我哋香港咁多品牌嘅零件，咁所以呢一个咧，我觉得对于特别嘅维修咧。车主暂时咧，我谂都应该尽量揾翻香港你熟悉嘅师傅。 哦、 但系一啲咧系普普通通啊，或者啊上面突然间换个个电池唔得啊，爆咗胎呢啲冇问题嘅。咁咧或者一啲正常嘅我哋叫做机油换油呢啲咧都 OK 嘅。但系咧涉及啲大型维修咧，大家就要保留下同埋考虑下先啦。 哦，咁啊车单系啦，喺如果内地换嘅话都好方便啦、啊。佢哋都系有晒唔同品牌，定系都系国内嘅车胎品牌比较多噶。 嗱，车胎咧，佢哋反为咧系有啲叫进口嘅车胎。 吓、啊， 咁所以咧系大家咧亦都可以睇翻，如果你个牌子，咁你啊只系惊佢真好假好啫，得个车胎咧就好少伪装。因为佢唔系话贵得咁紧要吓。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补下胎或者换下胎，呢啲都不妨嘅。不过当然咧。喺國內有少少貼士咧，佢換完胎咧，我哋香港咧係好專業嘅。換完胎就要掟胎，即係叫胎嘅 bearing。 係， 佢每條胎幫你掟得好靚。 係， 但係國內咧嗱，好坦白啦，因為佢哋咧就比較嗰條胎可能係原裝，但係佢哋掟胎嗰個標準咧就比較粗疏一啲嘅。 係， 咁所以換個説話講咧，你換咗條胎，如果掟胎唔好咧，有機會行車嘅時間咧有少少震動。嗱、呢啲咧，我哋自己亦都要留意翻，点解有时香港比较 professional 啲，因为佢好多样嘢睇得好足嘅。咁喺国内咧就比较粗疏一啲，就呢样嘢啦。 哦，咁啊，大致上都理解噶啦吓。咁啊，如果大家谂住港车北上嘅时候咧，我收到个 tips 咧，就系如果你有国产车。咁啊，喺國內如果港車北上，好似係最熟咯，我自己覺得最方便啦。 但係香港少國產車咧，係而家新嘅電動車之外嚇。 係咁啊，嚟緊都應該越嚟越多噶啦嚇。好，咁啊，同阿 Ringo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OK，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原床位置很近，但留信心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分，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情调点灯正重要，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我尽跪累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愿怎 算心算，试过只发觉最差境况会有天中断。八时十五分，听每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 被敏感没办法等会烟上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缓冲紧气就确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松，装修过先知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共勉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怎算。试过只发觉最差境况会有天中断。 名字是陈柏宇 Jason 全新作品《楼上装修》，希望你今天上班上学的调子都好像歌曲的节奏那样轻松一点。将时间差不多来到七点半钟，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将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据了解，政府会继续推出零售债券，预料额度系700亿元，当中大部分属银色债券，其余系绿色及基建债券。据悉，因应之前发行零售债券均颇受市民欢迎，早前机管局发行50亿元的零售债券，亦都超额认购大约两倍，因此希望继续为市民提供风险低、回报稳的投资产品。基于惠普金融的理念，推出零售债券既可提升市民对香港的归属感，亦都可以加速本港零售债市的发展。至于债券息口，要视乎推出时的利率走势。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政府发行有关零售债券有利债市发展，而政府债项占经济增长比例亦都相对低，有空间发行更多债券，丰富政府收入来源。欧盟国家农业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一系列减轻农民压力的新提案，包括减少农场检查，允许小型农场免除某些环境标准。在欧盟总部附近有大批农民示威，他们利用大约900辆拖拉机堵塞街道，又焚烧车胎，要求欧盟就超市低价和自由贸易协定等问题采取行动。示威农民又向警察掟玻璃樽和鸡蛋，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示威农民。发起示威的组织批评欧盟未有聆听农民的诉求，强调他们要求的是公平的收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亦有农民抗议，他们要求欧盟放宽监管和取消共同农业政策的一些修订。另外，在波兰和德国边境一个口岸，有农民堵塞公路，抗议欧盟免除乌克兰农产品出口关税。世界贸易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发言时指，多边主义正受到攻击，强调需要改革多边贸易体系并促进国际合作。伊维拉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目前正无处不在，和两年前会议时相比，今日的世界更加艰难。他再次警告，全球经济正出现碎片化的迹象，去年贸易量可能低于世贸组织10月时的预测，而今年的贸易量亦都可能达不到世贸组织的增长预期。如果全球经济碎片化，世界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强调合作和贸易至关重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显著转凉。星期六早上气温下降至14度或者以下。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太子道东去亚街老街天桥近打鼓岭道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彩虹道。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而家龙尾喺欣怡花园，私隧去九龙方向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就排到去石门村。而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而家喺果栏。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系车多噶，龙尾喺科学园。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门市广场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认住我呢个 G 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就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D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请问上届的 DSE 状元临近开考，有什么温习策略？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大家好，我是2023年 DSE 的考生罗泽嘉。我会建议同学 study leave 的时候，可以先做 by year 的历届试题，做完卷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概念可能错了，跟住先再掀翻开书睇翻正确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温书的方法可以令自己不需要再花时间睇一些自己已经熟习的范围，就算同学知道自己可能未必好熟习课文的内容，都可以照用这个方法去温习。因为做完卷之后，你会快啲知道边啲内容会多啲考，可以趁住 study leave 呢两个月嘅时间集中温习嗰啲嘅内容。 唔该晒你啊 ，Chat DSE， 唔使客气 ，Chat DSE， 祝你考试轻松啲。 想打开门口就生意兴隆，外商喺香港发展，有投资推广处帮手，轻松啦！电视节目《讲商机，讲机遇》，每集邀请世界各地企业代表，分享点样凭借投资推广处嘅专业协助，成功打入香港市场，大展拳脚。今集嘉宾 华尔街创办人西田中生， 《讲商机，讲机遇》，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想像我本分。 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唔使误会，今日未到星期三，平时星期三四先至有嘉明喺度嘅，不过今日咧特别长啊。 系啊，多谢嘉明啊，翻嚟陪我哋一齐做晨光啦。 咁 你 开心啊， 都系百忙之中抽出嚟，因为都令到你个 schedule 都有啲唔同咗啦。咁样 嘅开心嘅，翻出嚟晨光都系好开心嘅。 咁即系我哋两个都系继续未病嘅人啦。 系啊， 因为我哋晨光嘅团队已经逐一咧就生病啦，希望咧所有团队嘅朋友都叫做快啲好翻咧。 系啊，始终近排咧都真系，因为个天气咧睇个气温，今朝早又真系有啲冻噶，得咗16度系嘛。今朝早送阿女翻学嘅时候，都觉得咦系，可能要笠翻件褛比较稳阵啲。所以近排咧嚟嚟去又热啦，又冻啦，又太阳又热啦，咁样样咧都真系身边唔少朋友咧病到啦。 系，同埋你春天都系万物生长嘅时刻，你见啲花开到咁靓咧， 系， 但系除咗花开得咁靓咧，啲细菌都开得，啲 菌都沤得好靓出嚟噶。 系啊，所以大家都要保重保。保护好自己，希望大家强强壮壮，身体健康。嗱，讲翻身体健康咧，我哋呢一句说话咧，喺过去嘅元宵佳节都讲得几多下。 哦，系啊，因为咧要讲恭喜发财啊，跟住我哋二台咧有呢个流动直播车咧终于出动啦。咁啊喺呢个尖沙咀海旁边咧又见到个大型心心啦。跟住我哋哇真系台庆咁样，一众二台同事，我先问阿嘉明先，因为咧你都经历咗两次呢个流动直播车嘅叫做出去同听众朋友去互动啦，之前就是英文台的时候啦，三台啦，你就同一啲游水运动员啦，又有啲分享啦，跟住歌手又有倾下偈咁样啦。嗱，今次翻嚟梁家啦吓，二台呢一度啦，咁你个感觉系点？我自己个觉得好台庆 feel 咯吓。 系啊，嗱，当然啦，三台我哋咧未算系人丁单薄，不过咧嗰个做法非常之唔同， 系， 因为咧当其时三台咧就系头炮啦，咁我哋就摆喺中环摩天轮对落嗰个位置嗰度做，咁啊而家人哋啱啱先至完咗嗰个嘉年华嗰个位啦，咁喺嗰度做咧，不嬲佢嗰个人气都比较旺盛嘅，游客又好啦，本地入去谂住喺嘉年华玩嘅朋友咧都比较多。咁但系我哋当日带去嘅节目咧就系一个流行音乐节目啦，另外加三位重头嘉宾嘅访问咁样，咁所以咧 重量级嘅嘉宾， 即系代表住香港出自奥运嘅游泳健将， 系啊， 真犀利嘅。咁但系讲嘅时嘅做法咧就好多音乐啦，好似将好多嘅我哋三台平时做开嘅节目咧攞到去中环海滨呢一边咧，同啲观众朋友去一齐分享一下，等大家感受到我哋平时播开啲咩歌啊，平时我哋个台嘅节奏系点样样啊，咁啊另外送下礼物咁样样。不过咧嚟到元宵佳节二台嘅做法咧就相当之唔同啦，一嚟台有两个啦， 系啊，我哋有好似Summer Sonic 咁样啊， 系啊， 有几个唔同嘅 stage 吓， 有 main stage 同埋咧第二 second stage 嗰度啦，咁但 系 两边咧气氛都好热闹，两边咧都各有捧场客，仲要 系，因为咧始终你即讲得非常之好啦，当你去演唱会咁样样咧，霸咗头位就唔想喐噶啦嘛， 系啊， 因为一离开咗就冇咗呢个有利位置睇埋其他嘅表演咁样样，咁所以当日咧都真系好开心，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咧好有心咁样样啦，除咗准时喺当晚出现去到支持我哋一齐玩之外咧，都真系带埋道具啦， 系， 带埋一啲。是他们自己印的东西来给我们签名、 是啊，还有两三个、叫做听众朋友他们找不到我们、在场的时候、然后我说、往后的时间再跟你去交收回那个签的那些、poster 这样咯、是因为可能人真的比较多、我们那天那一天目测咧，原先我哋咪喺个台上面 selfie 咗一张相嘅，其实我可以 send 俾你嘅，不过咧我唔谂住 po， 点解咧？听众都有问呢个问题，因为咧我发现自己 selfie 嘅时候咧，自己样咧太肥胖啦。 通常都系咁噶，呢个就系 BB 视觉啊嘛，据闻。 但系咧，我睇翻啲人头咧，系我哋流动直播车嗰边咧，接近有200人啊，200个观众或者听众朋友咧喺旁边喺度同我哋咧欢度咗呢个元宵佳节咯。咁、我自己觉得好感恩啦、即系过往其实因为两年疫情，其实二台真系少搞呢一类啊，叫做普天同庆式，哇！又即系我哋又见到郑子诚啊，又见到 Albert 啊， 又见到 Made in Hong Kong 啊，系啦，即系 show 又出晒嚟啊， 即系骚动音乐啊，即系唔好讲到个时间差咁远，即系讲真有阵时候我都系有啲。 焗住要做嘅訪問先會留到夜晚黑五六點，即係接近黃昏時間，因為差唔多都接近十二個鐘一個隊噶嘛。咁、你見到譬如阿賓臣啊、波城嘅時間都好少少之又少。 係啊，我諗我對上一次同佢哋同台出現咧，哇，都真係唔好講年的不過就都好耐啦，費事又暴露年齡啦。不過咧，感覺上咧，好多同事都成長咗好多。即係始終咧，由我哋以前我做妹嘅時候咧，就哇欣賞各位嘅前輩啦，咁當然有啲係屹立不倒嘅前輩，仍然非常之厲害啦，仍然都係哇，簡直係吸引力永遠都冇跌過嘅。咁啊，同時之間咧，亦都好開心見到好多我哋以前所謂嘅後生同事咧，陸續成熟啦，開始成長大個啦，可以擔到大旗啦。 有啲高咗添啊， 係點解可以再度發育嘅？ 係明明波城都已經幾高啦，佢依家再高啲，你有冇覺得係咁？ 完全有啊，係咪佢嘅著衫嘅問題？定係仲有啲咩？以前咧，彭仔有嗰啲咩自信鞋啊，係即係鞋入邊有爭 嘅。依家咧基本嚟嘅，原來咧當年咧，我都唔高啦，我可以幫阿彭仔一齐同一阵线讲说话，因为咧，我哋当年如果你着得高咗少少咧，啲人会笑你噶嘛，即系话哇呢啲自信鞋、自信踭，但系依家咧基本上咧，再高嘅人咧都会出术咯。 哇！ 都會，我記得有一次阿 Jeffrey 魏俊生咧，佢本身都高大啊，仲要靚仔啊，係屈機式嘅靚仔，佢都係好厚噶嗰、那個鞋。咁、當然嗰個品牌嘅鞋係會又高啲啦。咁但係咁 唔使啦啩？ 係，我發現有好多高嘅人都再要高啲咯。咁令到咧，我哋啲矮嘅人咧，矮人會嘅代表咧。我都想发声 啊！哎呀， 点解你哋唔可以就一就我哋啊？ 系，俾条生路你行下都好啊！ 所以即系呢啲叫做自信踭或者暗踭鞋咧，都应该喺嚟紧呢一年咧大行其道啊！ 无论系男系女咧，都系好即系帮到手啊！如果真系需要嗰两寸嘅自信嘅话，都真系好帮到手。 系啊，系啊。 咁啊，讲翻今次嘅呢一个元宵嘅流动直播车咧，都真系好开心啊！见得齐晒所有嘅同事啦，同埋又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啦，都好希望咧。嚟紧有更加多嘅机会咧，我哋可以真系现场咧，同我哋平时听开晨光嘅听众倾下偈，睇下大家咧平时你听开嘅时候系咩时段啦、最中意咩环节啊，或者希望我哋节目入边多啲咩嘅元素， 系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啦。我觉得其实节目同节目之间都可以 crossover 啦， 系、 不过都真系有谂，譬如骚动音乐，其实嘉明你识咁多外语歌咧、英文歌咧，其实你个 playlist 系点咧？我即系作为朋友或者作为同事，我都真系想了解一下其实你平时听开咩歌 啊？有噶， 其实几有趣的。 梗系煲紧啲嚟紧将会睇演唱会嘅人嘅歌啦，因为佢始终即系咁多十年之内嘅歌都唔系首首识晒嘅，通常即系定期又会有呢一啲嘅期间限定嘅 playlist 啦。不过咧，我哋喺节目当日啊，都有讲过咧，其实我又唔系净系听外语歌嘅，都有啲好经典嘅广东歌咧，都会间唔中有啲搞笑嘅出现嘅。 系啊，有一个高尔夫球 系啦，你知道未？你估到我讲边只未啊？ 我未啊，我未估到啊，都系。 我可唔可以喺节目入边讲开估啊？ 可以啊，因为咧我估计可能当日未必听到重温，或者听到我哋喺 on stage 啊，即系喺台上面讲嘅一啲对白嘅时候咧，可能都唔好令到心机旁边嘅听众甩咗。喂，你讲咩高尔夫球啊？无端端头先唔系讲下嘉明个英文 playlist 究竟系咩嘅咩？咁原来咧，嘉明咧都好认识一啲啦，叫经典噶。广东歌嘅 系啊，话说咧个有个段古嘅，当年咧就系翻嚟做晨光嘅时候啦，咁啊当其时咧，做妹仔身份就跑腿嘅工作嚟嘅，基本上咧有啲乜嘢嘅特别需要喺当日要用得着嘅主题作品又好啦，又或者系同佢相关嘅歌曲都好咧，都系我负责去揾嘅。咁啊当其时咧，曾经有开咗一个话题咧，就系讲啲高尔夫球。咁但系高尔夫球咧，要谂同佢有关嘅歌咧，其实真系唔多， 真系难噶。依家谂起高尔夫球，我就系谂起阿伦啊、阿叻啊、Albert 啊，系啊，何晏诗啊，何晏诗啦，何晏诗打过香港代表队啊嘛。 或者平时你觉得佢同高尔夫球有关嘅歌手，从呢个角度会比较多少少选择。但真系只歌本身系讲高尔夫球嘅咧，好少。咁但系当其时咧，就有前辈话得，俾个歌名你，即刻去 library 揾。咁好啦，咁我攞住呢一隻，哇，简直係有呢一个百宝寻宝图嘅感觉嘅纸张，咁就攞去我哋藏宝库，就係、是、我哋呢香港电台嘅一个 CD 柜啦，都非常之厉害嘅呢一个柜，唔单止一个柜咁简单，我居民係有60万隻嘅珍品呢喺入面，斋 CD 咋喎。 未計嗰啲黑膠啊，係啦，或者我哋以前節目嗰啲 open wheel 啊，大家都唔知道有冇見過添啊，即係好多好精彩嘅藏品。 一餅餅嘅帶啦 ，open wheel。 所以以為我哋講剪帶剪帶，以前真係咁樣剪出嚟。 圓碌碌咁樣㗎啦。 係啦，咁所以咧就去到呢一個我哋嘅藏寶庫當中去到揾呢一隻歌啦。咁啊，原來咧揾到翻嚟，對唔住 ，CD 係冇嘅，只有黑膠版。咁黑胶版咧，就成个香港电台咧得一部机，系我当时可以用得到嘅。可能即系有啲其他嘅位置，我冇办法入到去啦。咁但系当年咧，因为 Uncle Ray 咧都会间唔中播下黑胶靓歌，咁啊于是乎咧咁啱我又喺三台有张嘟嘟卡噶嘛，咁啊入到去三台嘅直播室，就借用呢一部黑胶碟嘅机，就将呢一只咧叶丽仪姐姐嘅哎呀呀我个波咧。就变成咗可以播得出嘅格式，就喺当日嘅晨光咧即时播出嘅。 系嗱，放心，我哋依家揾唔到呢只歌出嚟嘅，系啦，我哋都真系要啲时间去揾呢、這个哎呀哎呀，唔系哎呀哎呀，亲亲你唔系张卫健嗰只， 唔系 系叶丽仪姐姐。 哎呀呀，我个波咧。 好啦，我哋欠住听众先，有机会我哋会将 等我多啲帮手嘅时候，我又再冲翻去藏宝库嗰度，再攞翻嚟晨光播多次先。 好啊，好啊。 仲有一个新嘅 remix 版本，揾埋 Mariah Carey 一齐唱添啊！哇，挑战海豚声真系两位，得佢两个噶啦，而家 Ariana Grande 嘅作品叫做 Yes and。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嘉明啊，我同你咧就远离咗学员咧，都一段时间噶啦， 都系 离开咗学校。咁我知道你之后都有进修啦，读一啲即系叫做高等嘅一啲教育嘅课程咁样 啦。读个硕士翻嚟咯， 系啦。咁但系咧都有几年之前发生嘅事啦。 而家我系接触翻幼儿界咯，去翻幼稚园同埋小学学界咯。 系啦，啊系，你一接阿女放学啊，嗰啲都系校园嚟嘅。咁啊，点解无端讲呢个咧？嗱，话说咧，见到报章咧都有一个新闻嘅专题咁样讲嘅，游客咧就逼爆咗一啲大学入面嘅讲堂咁样啦，直情都用咗好多大学嘅资源，根据报章咁样讲，咁啊包括洗手间又唔够位啊，跟住 canteen 又搵唔到位食饭啊，甚或乎咧上下堂嘅时候咧，竟然试过有啲游客咧系入咗入面啊，去 sit 堂啦，同埋会开咗门嘅，突然间有啲游客系有游客样，你都知道噶啦。我同你都做过游客咁样，咁啊供咗入去啲班房入边啦，同埋咧，就算系喺课室门口咧，望下咧，都几干扰噶嘛，其实都。 咁好似我哋做下节目嘅时候，你知道我哋嗰啲窗门都系大开噶啦， 系啊， 即系除咗直播室嗰道门之外咧，我哋好多玻璃门啊，我哋好多玻璃窗嘅位置都系俾人哋可以参观一下嘅， 系 都感受到嗰个感觉。 系啫，但系好似啲学生就麻麻地啦，咁好多特别报章专题又揾嚟香港大学啦，做咗一个定点去做啦，咁啊广大嘅学生就话都几影响。向学习咁样啦，咁其实咧，我深信咧就唔止 ConU 嘅，其实几大院校有意都会发生呢啲情况啦。咁但系当然你话比较历史悠久，譬如中大或者港大咁样就特别多呢个情况啦。今日咧船仔都病埋，如果唔系可以叫啊船仔讲下中大生嘅感受啦。我自己有两三次经过喺ConU 做嘢咧，咁啊去翻即系我自己熟少少，譬如文学院啦，咁文学院真系几好打卡嘅，我真心觉得。因为真係好靓嘅，你譬如之前许鞍华导演，以至好多导演都喺嗰度拍戏，你就知道啦。入面亦都好多唔同嘅电影场景会出现咗啦。但係呢打卡还好，如果你真係入埋课室嗰度扮上堂啦。 系 有啲， 我又觉得 怪啊！因为文学院嗰度有个水池，水池旁边啲就系已经系课室嚟噶啦嘛。咁嗰啲课室平时系锁住，咁但系有阵时上堂同埋上堂同埋落堂之间咧，有阵时校工哥哥、校哥姐、校工姐姐咧，佢未锁得切门咧， 就 好多 机会啦， 游客就供咗入去咯。咁、又有另一个说法就系、是、内地咧有啲叫做游客咧，佢都有倡议话，其实你康于可以做预约啊。 哦，即系直头系开放俾你去预约个时间嚟参观。 系啊，嗱，我就喺度谂，咁系好定唔好咧？嗱，我纯粹大家一个理性讨论啦，因为我同你都会去其他国家嗰度参观人哋啲大学啊，譬如翻到内地咁先算啦。譬如南京大学或者显赫啲嘅，上海交通大学呢啲传统，哇，叫做打造官场名物嘅大学系啦，即系北京大学、清华，咁我都有兴趣入去睇下。但系我又唔觉得好骚扰到佢哋，佢哋又觉得。来者都善嘅、咁样，咁即系个过程入边，究竟系大家揾唔到个临界点啊，定还是系香港即系真系空间所限啦？即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真系好大嘅，佢嘅 campus 佢嘅校园真系好大，其实你咪入嚟行咯，好多大把地方，甚至乎外国啊 UCLA， 其实 都系噶， 佢直情有一间纪念品店俾你买埋嗰啲。 即系 Raptor， 即系你可以 参观完之后就去咯。 仲有啲纪念品卖走，你点睇咧，嘉明 吓？我就觉得咧，我嘅最直接嘅对比咧，就系好似我哋嚟电台参观咁样。 系， 我哋电台嘅同事都会有佢需要做嘢嘅空间。譬如话直播室都系访客禁地嚟嘅、 嗯。 不过亦都可以安排某一啲可以俾你系参观嘅地方。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始终系学府啦， 嗯、 我哋又系电台啦，会唔会可以揾到一个适合嘅地方？譬如话真系某啲地方。是游客止步啦，呢个是最紧要保护到真系喺入边做紧嘢或者上紧堂嘅同学，佢哋本身个目标啦。咁但系第二咧，都明白到好多人可以对啲地方好好奇，我都想去香港大学打个卡啦，我都曾经入过香港大学嘅校园嗰度嘅。咁但系我嗰次嘅经验咧，就好明白到啦，因为原来当日我入去嘅时候咧，系人哋有啲员工、教职员同埋学生嘅一啲特别特卖场啊，买电脑噶 系。 咁我都好想八卦一下噶嘛，咁所以我系冇张卡。 究竟平几多咧？可唔可以即刻打俾啲 friend？ 喂，你个女系咪啱啱入咗 Con UE 1噶？我想问可唔可以你？ 我想八卦一下啫，我未必真系需要买，但我想八卦啫。 系啦系啦。 但纯粹从一个外来人嘅八卦心态喺门口度装下咧，第一啦，保安姨姨都有啲不安嘅，佢都觉得你做咩咧咁。同埋佢哋都个保安森严嘅好处咧，就系真系可以保护到呢一个特卖会去受惠嘅一班朋友，咁佢哋可以。舒適地喺入邊用佢自己嘅時間去真係貨比貨咁樣去享受呢一個特惠時間。咁我相信同佢哋上堂都係一樣啦、 嗯。 只要你喺佢適當上堂嘅時候唔騷擾佢哋、 嗯， 譬如話真係坐得入去食堂咧，我都覺得係過分咗嘅。如果你意外地唔覺意，哎呀對唔住，即刻走翻出去咁都還可以啊。 無端端食堂， 但你真係坐咗喺度坐一堂咁樣就啊！ 太搞笑了吧！嗱，不過咧，再睇啲外國嘅情況係點咧？啊，都有啲朋友仔係咁倡議，佢話譬如好似英國嘅牛津大學啦，同埋劍橋大學咧，佢部分嘅學院咧係會收訪客嘅入場費嘅。 哦， 咁我唔知呢一樣嘢有冇機會咧增加下香港大學嘅盈餘啊嚇。咁你橫掂都係咁， 淨係買書籤咁啊？ 係啊，你可以真係收費喎，係咪先？即係中大都係咁啊嚇。 嗱，咁就會有期望噶咯噃，系咪先？我作为游客，如果我有一个收费活 动，系啊系啊， 咁我有啲咩可以做嘅咧？我买翻嚟嘅体验系啲咩咧？ 系啦，但系如果收费，可能对于学生嚟讲，如果可以补贴翻啲学生、大学生嘅学费， 哦， 可能又好啲。 究竟个游客奖学金咧？ 系啦，可唔可以做到个互联互通咧？嗱、哦，纯粹大家即系讨论下啫。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呢个环节咧，阿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你一齐跟进下咧港股嘅情况啦。咁啊，港股琴日偏软啦吓，恒指咧仍然受制于一百天线啊。咁啊，所以成日都话技术分析咧，真系都几靠谱嘅。无论何时何地何月，咁啊收市跌啊，跌九十一点啦。咁啊，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咧，就首度录得两年跌啦。咁啊 ，A 股嘅八连升咧，亦都结束啦。咁啊，沪指咧再度失守三千点嘅关口。不过嗱，呢个形容咧，我就觉得比较削咗啲啦。讲真，过去嗰几个个零两个礼拜，其实恒指都算行得几好啦。好啦，宏观嘅大市走向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你。嗯， 嗯，好啊，咁有时就技术分析啦，就当然即系大家都系睇到啊，嗰、那个系一个阻力位或者一个比较重要嘅支持位嘅话咧，咁可能心理上边都会做翻一啲相应嘅一啲系即系部署啦。咁当去到嗰时间嘅话咧，就自然可能就反映翻某一啲嘅情况出嚟嘅。咁呢个系技术分析始终都系反映翻市场上边咧嗰啲投资者嘅个系心态同埋表现嘅一个系分析嘅技巧嘛。咁所以变咗呢个可能有即系啲少少自我係自我滿足或者自我實現方面咧，嗰、那個情況出現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啦，港股方面咧，其實都由低位就係、是升翻上嚟之後嘅話咧，氣氛就係改善咗嘅。咁但係至於你話嗰個上升動力係咪話好強咧？咁當然就唔算話好強嘅，但係起碼咧，我覺得就係嗰個投資者嘅投資態度咧，相對嚟講咧係真係有啲改善喺度嘅。咁就我諗暫時嚟講就都係晾住喺啲16000水平樓上嘅話咧，都屬於算係一個即係穩定咯，暫時係穩定嘅狀態咯。 嗯，咁亦都觀察一下啦。聽日就公布財政預算案啦。咁、你見如果恆指成分股都有啲本地股份啦，咁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利好嘅政策啦，譬如啲辣嘅嘢冇咁辣啊，好似話依家切就未必切到，但係減多啲都好啲啊。咁樣 ，Kenny 你睇法係點啊？ 係因為本來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其實都應該係理論上係要設立啦。咁其實我都係講即係嗰句嘢就話究竟其實而家我哋係點解需要保留啲辣椒先？即係個辣椒係為咗啲咩原因？即係我哋唔係為咗辣椒而係辣椒㗎嘛？咁係有個保留嘅作用喺度先至要保留㗎啫嘛。咁所以其實就依、這個應該要諗下嘅。咁第二就話，因為而家多咗一啲睇法咧，就係好得意，就係擔心咧就設咗辣之後嘅話咧，会可能令到供应量突然间增加，咁啊导致到个楼价方面咧，可能系会有一个系下跌嘅情况，都唔出奇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就即系有咁嘅谂法啦吓，但系都我觉得呢个未必系一定系啱嘅。即系其实如果系你真系设咗辣啦，令到嗰个系楼市嘅成交量增加咗之下嘅话咧，反而咧就会系揾到一个系快啲揾到一个市场系觉得一个平衡嘅点啊，一个equilibrium price， 咁先至可以反映到实质而家市场觉得嗰个系楼价系嗰个位置系边度。咁同埋，我覺得升同埋跌都唔係太個大問題，最緊要係有成交量嘛。因為而家樓市同股市嘅情況都差唔多啦，但係欠缺咗個成交量啊嘛。咁變咗咧就唔能夠真正發揮到市場嘅有效嘅功能出嚟啊。 嗯，我都認同啊，即係我哋細個讀經濟學嘅原理都係啊，少啲政府嘅干預，等市場先生佢自己嘅調節，可能先係最靚嘅嗰個位置會出咗嚟，啱唔啱啊 ，Kenny？ 系啊，同埋即系最紧要就系话，睇翻头先讲啦，就嗰需要定喺边度先？即系如果你话之前就系因为嗰个系炒风太犀利啦，个楼价咧就去到不合理嘅水平嘅话咧，咁你有一啲系即系特别嘅税项或者辣椒嚟到去令到嗰个经济方面减慢，咁系合理嘅。但系而家楼价唔系升紧啊嘛，咁就或者都睇唔到有咩炒风啊嘛，咁而且亦都睇到个系利息成本系好贵啊嘛，所以冇乜特别理据系需要咧摆啲辣椒。 是啊，咁啊，同埋都系时候要谂下呢个政策，都喺上一个周期系咁样行，今个周期 好耐喎，好多历史啦，其实 系啊，呢个楼市辣椒都好多年历史啦吓，咁所以你见阿施老板都出嚟，佢都要讲下说话咁样，咁啊，希望政府嘅官员都可以听得到啦。好啊，转个角度同 Kenny 咧讲一啲公用类股份啊，琴日咧中电啊就公布咧去年嘅业绩啊，几好、啊，全年赚到66亿啊吓，增加咗6.2倍嘅收益，咁啊，亦都咧叫做由亏转盈，可以咁样讲啊吓。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呢一个公用股嘅业绩啊，好嘛？唔该。 好啊。咁啊，其實就睇翻就本地業務方面啦，咁就因為最主要其實嗰個係疫情之後嘅即係復甦翻啦，咁同埋夏天就熱喎，舊年，咁所以咧就令到香港嗰個營運嘅利潤方面咧就增加1.3% 啦，咁啊就電量方面咧亦都有所增長嘅，不過就落香港業務方面咧就你唔會 expect 有好高嘅增長啊，唔會太大嘅變化噶啦，就算有增長嘅話咧，都係一個係single digit 嘅啫，咁就當然就令到佢盈利下跌嘅話咧，其實都係外國嘅情況啦。因為你睇翻佢之前都係澳洲方面咧，就做咗呢個係減值啊嘛。咁今次你都睇到咧，其實係澳洲方面嘅業務咧，都係要計入一個係公平價值嘅調減嘅。 嗯。 咁所以就影響咗個業績啦。咁依、這個澳洲方面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因為最主要都係反映翻咧，就係佢係零售喺澳洲上邊咧，就依個 Energy Australia 咧，都係做零售為主嘅。咁因為澳洲方面咧，就將嗰個零售電價調整咗，所以咧就需要做一個係減值嘅。咁當然嚟緊咧，就大家會睇係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嗰、那個派息啦，咁派息方面咧。就不變啦嚇，維持翻咧就係3.1嘅水平嘅，咁啊計翻個股息都有成4.5厘啦，都 OK 啦。咁第二就係究竟嗰個電費上面嘅問題啦。咁嚟緊咧，佢哋都話做好大量嘅資本開支喎。咁通常一有資本開支嘅話咧，咁其實就應該有就係、是、令到佢哋有加，因為香港電力公司方面咧都係用一個利潤管制嘅協議啊嘛。咁都係基礎翻咧佢個 capex 就計翻個利潤噶嘛。 嗯，咁啊有加价嘅机会，唔知会唔会潜藏喺当中啦。咁但系 我觉得有啦， 系啦。咁啊，投资者就睇呢一类公用类股份。嗱，过去嗰一两年，因为即系你摆定期个息都真系有喺度啊，咁变咗咧，资金就未必靠拍入去公用类嘅股份。但系随住咧，美国息口方面有机会转运啦，甚或乎传紧今年减息啦。虽然都话真系传啦，我估三月都。減嘅機率都真係唔太高啊！之前 Kenny 都有喺呢個環節講到，唔太高啦，啲 percentage 開始下降。但係調翻轉頭，個趨勢都似係會減息。咁資金有冇機會靠拍落去公用類股份咧？延伸多問一個問題，嗱，散户股民又可唔可以喺公用類嘅股份多做功課咧？你覺得？ 其實就佢哋本身股價已經係好翻好多噶啦，咁雖然而家未開始減息啫，但係咧就市場都係行先噶嘛，投資者方面咧都係部署定未來嘅方向噶嘛，所以你見到其實香港啲高息類股份，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啦，過年之前譬如好似長安基建啊，或者係一啲係中特股啊，其實累積嘅升幅咧喺過往嗰個零兩個月咧係好多嘅，因為大家都開始係即係部署緊咧就依一啲咁嘅係高息類股份咧當。喺個減息一開始嘅時間嘅話咧，個股價就會有一個上升嘅空間喺度嘛。無論債券市場都係嘅，舊年開始其實你見到好多嘅債券嘅投資者方面咧，都買入啲美國嘅30年期嘅國庫券噶嘛。因為當時個債息嘅去到可能5厘咁樣，而家就再見唔到呢啲水平噶啦嘛。咁所以變咗係依個都會係受惠翻咧個減息嘅趨勢嘅啲股份。 好啊，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你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啊。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系得冇嘅。 好，唔该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 拜 拜。 公司抽奖差难啲。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运，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啲咁得得，改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6秒后出版博士。世人是梅云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开始吧，调整3几秒那偏差，循地换过长镜头，不要甩漏，投出一碌光柱保佑，请对准这个娃娃。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 keeper， 照咁去吗？也只2-3码。而我射中尾，我个腿吗？连球证也吗？自查。 展开笑窝。想搞清楚啲更多，他啱啱好想拍拖，相恋只差啲更多。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同嘉明讲下啲亲子嘢啦、 啊， 或者一个拍拖嘢都啱嘅。点解无端端讲呢个咧？香港天文台咧开放日咧又嚟啦，三、月啊，你冇听错？喂，三月23至到24号啊，就会举行开放日啦。你依家需要做系咩咧？就系、上去天文台嘅网站有个登记嘅系统嘅、由即日起咧，你就要去摇号啦，咁去以电脑抽签嘅形式去处理啦。咁、咧，如果你抽中啦，你就可以入去天文台总。部喺边噶？九龙弥敦道134号 A 号嗰度，咁你就可以参观。点解我头先话咧亲子嘅好去处咧？你谂下小朋友咧可以参观天文台咧，应该感觉上好正，应该好多望远镜嗰啲嘢睇系嘛？ 我都曾经有入过去天文台总部嗰度咧八卦过嘅、哦，其实咧比我想象中咧大好多，同埋即系当然未必去到机密重地啦，但系都基本上咧见得到咧，完全系有嗰种咧睇电视剧啊，美国太空总部咧 Houston。Houston 嗰个位嘅感觉啊 ，NASA 系啊，即系有少少你觉得哇系、啊，原来香港都有天文台咧，佢哋系用呢一种嘅科技去到预测究竟我哋未来九日嘅天气系点样样咧？ 系咪有啲近圣 Andrew 嗰度附近啊？ 系啦，近九龙公园嗰附近嘅，其实、即系真系天文台道嗰边又唔系嘅，但系反而真系落翻去弥敦道嗰边上，其实咧净系喺门口咧已经好有古色古香嘅打卡 feel 噶， 系咪啊？ 我都曾经有一张当年刘璇影嘅青春相喺嗰度影过。 咁你可能咧，真系要摇一摇号啊，即系用呢个电脑抽签啊，睇下可唔可以一家大细去一去啊。 系啊，最紧要咧，即系佢嗰个科技，你入到去嘅时候就会知道咧，其实天文台佢厉害嗰样嘢咧，唔系净系话俾你知嚟紧天气系点样样啊，睇下啲卫星云图啊咁啊。譬如话佢嘅航空气象啊，甚至乎一啲微气候嘅监测啊，辐射嘅监测啊，都真系可以一次过睇得晒。 我真系俾外国电影咧分图到咧头昏脑胀，我就记得咧呢个《星星梦旅人》入边咧，赖恩高斯灵咧，同埋啊。這個、呢个 Emma Stone 啊，爱马仕东咧，无啦啦咧都要走咗去一个类似天文台嘅地方，又观星又唱唱下，又好似上咗太空 咁。嗰啲波波嘅塔系嘛，都紧要嘅。 明明系一部咁现实嘅电影，竟然都要咁梦幻嘅一个中段嘅爱情 bubbles 出现咗。 始终系一个音乐剧，都有几上阵啊。不过嚟紧赖恩高斯令佢话会喺奥斯卡舞台上面正式表演 I am Ken，I'm just Ken。咁我就睇佢点样现场唱呢首歌啦、 啊。 不过讲翻天文台啦、网上登记咧其实好简单嘅，就去 hkoopenday.gov.hk 就已经可以登记了。截止日期是3月1号中午12点钟。成功获取的话呢，嚟緊就会有一个钟头安排好的时间俾你入去参观。 是啦，重点在哪呢？一路听，喂，如果妈咪申请啊，是不是得妈咪一个人入去啊？并不是，每人呢最多可以索取四张嘅入场券嘅、即係你一人同行呢，四一人得奖，四人享福㗎。好 开心喎，全家大 小。希望大家都去感受下天文台嘅一个参观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预告，本财政年度财赤过千亿元，下年度亦都不能抹杀有财赤。多个政党提出不同建议开源，其中民建联提到开设篮球博彩，马会表示乐见有关建议。政府话，如果符合社会支持等条件，就会探讨是否应该增加合法博彩。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认为，

个我都做得到嘅话题咧，几有趣嘅，因为当初都要谂一谂啊，究竟系乜嘢咧？咁啊，先至可以真系答得到呢一个答案。不过喺我哋先讲呢个话题之前咧，同各位嘅听众朋友 say 个 hi 啊！ 好啊， 因为咧，原来我哋每一日咧喺二台嘅 Facebook 当中 post 呢一个嘅话题咧，都有唔少晨光嘅听众同我哋 say hi 嘅噃，包括咗 Anna 啦，佢话祝愿啊各位身体健康啊，多谢你啊！ 同埋好多朋友同我哋讲早晨噶、 啊， 或者早上好啊， 系啊、另外多谢阿 Cam Oil 啦。多謝有啊 Hoit 啦，另外 Beatrice 啦 ，Rexman 收到你嘅反應啦，多謝你。咁啊，另外仲有佩君啊，仲有阿 May 啊，等等等等，多謝你哋嘅祝福嚇。 係排名不分先後啊， 排名不分先後嘅真係。好啦，咁啊，講下今日呢個話題啦噃。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就係分享你收過最有趣嘅禮物。 哦，嗱，呢個有趣禮物咧就嚟自近期嘅、因為咧都係啲中老同學會啦，都知道小弟係踏入。差唔多 壮年啦 、咁跟住呢大家男人围埋呢即係同旧时讲啲嘢係好唔同嘅。 而家讲咩㗎 可能讲下细个嘅时候可能讲车讲多啲啦。依、家呢真係两个字啊养生。 哇 所以呢我哋朋友同朋友之间呢旧时好鍾意送赠啲威士忌俾对方啦即係叫 伴手 禮。伴手禮啦。喂依家呢你知唔知我过年收到乜嘢做礼物啦 你收咩 啊 ?Supplement 啊。 哦、原来是这样、 我收到好多有 B 集啦同埋呢有南美素囉。 哦护眼嘅要。 是啊要护眼睛啊。 知你成日都要睇股市啊。 唔係知我因为我都自己都有开咪讲过㗎我有飞蚊症㗎。其实好細个就已经有㗎啦。咁都有食开啦。咁好似食咗又好啲囉。即係你知 supplement 呢啲嘢都好似买个安心咁。 係呀、同精油差唔多係咁做。 即係你可能即係譬如食嗰啲维他命 C 成日话食多啲会即係相对抵抗力强啲健康啲囉。但系都系食完都系会病嘅，都系会感冒嘅、 都唔系百毒不侵 嘅。系啦，即系意思系咁。总之就心安理得啦。即系大家男人之间就围来就讲呢啲咯，即系食疗嘅嘢啊，养生嘅嘢啊。譬如鱼肝油丸可唔可以帮你生啲头发啊？即系类似系讲呢啲， 似乎系用家分享呢、 啊、跟住实会有两三个咧，啲中学同学就因为我读男校咧，有两三个中学同学嚟，嗱你睇下，嗱我哋睇翻两三年前啲相，嗱我啲头发冇咁多啊。嗱，我依家食多咗鱼肝油丸，即系佢讲啦， 真系实证喎，佢系 佢实证咁样，咁即系好搞笑咯，即系大家嘅题目嗱，放心啊吓，即系我戴翻个头盔，呢啲咁嘅营养品啦 ，supplement 咧，就你揾翻注册嘅营养师自己谂下，即系你啱食唔啱食咧，就唔好即系好似我啲中学同学咁样，啊 O 话点咧就点点点啊，你千祈唔好道听途说咁样。不过我自己收到呢一两年最有趣嘅礼物都唔系咁。我俾包丸仔你，嗰啲就係 supplement 或者俾一盎嘢一樽嘢你咩啊？维他命 C 嚟嘅，唔使惊咁。 另类嘅祝福嚟嘅，祝你身体健康啫。咁直到系用行动帮你去买咗一个祝福翻嚟。 冇错冇错，你咧，嘉明，你收过最有趣嘅礼物又系啲乜嘢咧？ 我有两样嘅，一个长啲，一个短啲。 好啊好啊， 长啲个就可能留翻下次先至讲啦。就系、当其时究竟我系点样收到求婚戒指嘅咧？ 我都冇听过呢、這个。系啊， 都几花心思嘅呢件事， 系咪啊？ 都几花心思， 佢都好 sweet 嘅，其实、我觉得 佢要 plan 一啲长远嘅嘢嘅时候咧，佢、可以 plan 好耐。 但系佢冇啲举措就突然间可能买个包包俾你嗰啲啦，即系佢又唔系嗰一下咯，佢、系做啲好，即系佢每一步都设计。之内你就嗱、中咗第一个关卡，第二个关卡准备中，第三个 jackpot 咁， 系啦，即系好似玩游戏咁样样。咁我又唔系啲包包人嚟嘅，通常包包我自己买嘅。咁但系咧，短嘅咧就系某一年啦，生日嘅时候咧，有朋友同我做咗一个神秘嘅生日派对。咁啊，当其时咧，请咗一位都系之后认识嘅朋友，咁佢都系一位香港著名嘅甜心先生嚟嘅， 哇， 专做甜品嘅。 哦，我以为佢普通吓，即系。锡老婆锡到上晒娱乐版噶啦，呢、个 佢呢啲都系好犀利嘅一个好老公嚟嘅，都出晒名噶啦。咁啊，话说咧，佢整嘅甜品真系相当之厉害嘅、基本上啲造型蛋糕咧系佢起家嘅。 系 咁，当其时咧就揾咗呢一位嘅好朋友咧，帮我做咗一个特别嘅生日蛋糕咧，整咗支金咪俾我。 哇好劲喎！ 哇，完全系唔想切开佢啊！ 你都知道。其实呢我同嘉明啊或者某啲主持人其实好 proud of 自己做电台啦、一份工可以由年轻嘅时候打到依家、即係头先你讲壮年啦。咁、我都系好欣赏因为你 坊間都好多人一份工即係做兩三個月就唔做，或者一個行業成日都諗住轉行轉行，我心諗住咩行啫？你做一世噶嘛，系咪先？我系好老土嘅，我谂住一份工打一世嗰啲人嚟噶。 我都曾经试过咧，访问过一位喺大学咧帮啲学生朋友去到做职业计划嘅朋友。呢、 哦、 位专家都好独特嘅见解，佢就话咧、嗯，我哋嘅爹哋妈咪咧就 系 可能一世人打一份工， 系啊系， 25年又做打工仔，做到 CEO， 哇叻仔啦咁样样。跟住咧，到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咧，即系进入壮年嘅呢个年代咧，可能你人生会转两至三次行。唔系转工，系转行，所以好多譬如话以前做 iBanker 嘅，难赚到一个嘅成本啊，就去自己做一啲自己心头好啦， 开餐厅啊，煮嘢食啊嗰啲咁嘅嘢。 系啦，咁都听唔少呢啲故事，就系我哋呢一代嘅。 系， 但系到我哋嘅下一代，即系而家读紧书嗰一班嘅学生咧，基本上佢预测噶吓，每位嘅后生仔到佢出嚟社会做事嘅时候咧。转行起码15次， 哇！呢啲真系时代唔同咗啦， 系啊，由 slash 开始都已經 我都认同呢个睇法，不过我自己梗系贯彻始终支持，攞住即系冇阿嘉明个蛋糕嗰支金咪，我都攞住直播室呢支喐下喐下嘅咪先啦。 系啊，同埋我哋呢份工又好有趣嘅，每日翻到嚟虽然个时间系一样，虽然嘅人马基本上系一样，但系访问嘅人又唔同啦，好多唔同嘅嘉宾都带俾我哋好多每日新鲜嘅知识嘅。 嗯，咁啊呢个哇惊喜嘅蛋糕啊吓，咁啊都属于一份得意嘅。礼物嗱，今日咧讲呢个环节咧，就唔系净系回忆自己收过啲咩礼物，我觉得咧都系嗰句老土啊，施比受更有福。 系、啊， 如果你觉得咧身边有个朋友仔近排有啲闷闷不乐， 嗯、 你整份小礼物俾佢，佢、 啊、 又会觉得 sweet 啊吓。咁同埋最紧要依家唔系2月14嘛，你唔惊表错情嘅，你普普通通今日。咁嘅2月27号呢 过咗元宵啦 係啦 又唔会误会啦 係啦乜嘢节都过晒 嗰 啲 咩白色情人节又未到。 咁你咪单单咁样表下心意即係啊见你近排好似情绪低落啲喎鼓励下你啦咁样。人都系需要互相支持鼓励同埋爱嘅。 物轻情意重呢样嘢都系紧要嘅。试过都有一次呢喺出面做下剪接嘅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位哥哥管理员嚟嘅。佢就送咗包熱朱古力冲剂俾我啫。嚟打打气。哇好暖心啊即刻。 跟住你过年嘅时候同我嗰、那个管理员。 嚟 嚟嚟嚟整多封。整多封几好听啊呢一句。好立即呢听听啊嘉明同埋李嘉仁医生嘅讲健康嘅访问啦。 小明嘉明讲健康。 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早晨啊嘉明。 Hello, 哇我今日呢见得到你带嚟嘅呢一张相呢都有啲哎呦咩事啊佢。 係啦嗱。呢一张咧系一位40岁嘅男士到啦，咁你睇佢颈后边咧， 呢、這个幸福枕啊， 系啊系，啱啱佢条颈上边咧有啲红色啊， 系 啊，佢原来已经有成三个月慢慢咁样红咗、嗯，又硬咗啦， 系 啊，系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吓、啊，咁、 嗯、 啊，原来做一个皮肤嘅化验咧，咦，原来系一种叫硬皮症啊。 咩嚟噶？ 硬皮症，我哋啊，通常我哋哎呀，面皮好厚啊，顶住啊咁样啊，系嘛啊？咁但系佢呢个就唔同啦。嗰啲硬皮症咧，主要咧就系、是、我哋身体下边个皮下嘅组织咧，嗰啲纤维组织、越生就越多，就代替咗嗰啲皮下脂肪。咁啊，皮肤咧就硬咗一块咁样样嘅，系、 哦、 啦，就系、是、咁样硬皮症。嗱，呢个硬皮症咧，其实系咩嘢嚟嘅咧？嗱，佢呢啲咧就系、是、主要咧，可以系糖尿病啦、又或者普通嘅链球菌喉咙发炎咧，都会导致到呢种硬皮症。 嗯， 啊，咁啊，但系其实咧。这个多数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病、 oh. 即是说自己身体呢搞到那里的纤维化了影响的地方呢我们是见到皮肤、啊、但其实里面的器官、啊、都会影响到、啊 不是只是皮肤那么简单的好了皮肤里、面器官和、啊、这个、血管的、 oh. 我们最常见这个硬皮症呢就是所谓Raynaud's phenomena 雷诺氏嗰个症候啊，咁啊点解咧？些少动一动咧，佢啲手指咧就突然间咧就冻得好犀利，有阵时有啲皮肤啊青白晒啊咁样， 哇， 系冻得好快嘅，突然间嚟嘅，咁啊仲有咧，除咗呢啲我哋话 指头嘅缺血咧，其实影响心脏啊、肺啊、肠啊、肾啊咁都得噶。咁啊嗱，呢位男士咧，张相咧，佢咧就系40岁，咁亦都系最常见病发嘅时间噶。咁啊，一验，咦，原来佢咧就有糖尿病嘅。咁啊，医咗，咁冇咗个病源咧，咁佢啊慢慢啲皮肤咧就好咗啦。 咁好翻嘅时候会唔会冇咁硬噶？即刻 啊，即系冇慢慢会冇咁硬，唔系咁快啊。咁啊，但系其实呢个点解会有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有啲遗传嘅。咁啊，如果你个环境方面啊，有啲好多好多植诶嗰啲灰尘啊嗰啲咁样咧，都可能有环境嘅影响诱发佢嘅。咁啊，主要咧就有啲 T 淋巴细胞咧。走去个皮肤嗰度啊，令到刺激咗个纤维嗰啲细胞越嚟越多啦，咁啊，然后咧就令到嗰度硬晒啊，咁啊皮肤啊好硬，完全咧都唔靓嘅，咁啊，但系我哋除咗皮肤嗰度，我点知道喂皮肤硬啫？好多人嘅皮肤都话我好硬嘅，咁啊， 我以为系咪死皮咋？ 系啦，咁啊唔系，佢咧主要咧就系啲手指咧。完全咧就系咦肿咗硬咗啊！你揿落去咧，唔似系水肿嗰一挺咁样嘅揿咗落去啊，会凹咗落去啲，然后又走翻翻嚟，唔系嘅，你揿极都揿唔入去嘅啊！仲有咧好光泽啊，好硬噶嘛，咁其实咧呢啲系唔正常嘅啊，再越嚟越后边咧手指尖嗰度咧啲纹咧就冇咗啦， 哦， 皮肤硬咗。冇咗啲纹，咁相信咧，如果你话系过关嗰时候要揿手指纹咧， 手机开或者系开机嗰啲，哎哟， 要用非足式噶啦，咁样。 嗯， 非足式我而家都唔识用。咁啊，除咗呢个皮肤方面咧，咁啊，佢会啲关节痛啊，肌肉又冇乜力啊，咁样样，可以影响嗰个肠胃噶。 系， 咁啊，影响嗰个食道咧，系有啲损伤噶。变咗食嘢落去咧，好辛苦啊，作闷作呕，然后咧佢又好易饱咁样，咁唔想食嘅咁样，唔想食佢呢个唔系话真系减肥嗰啲问题，系佢真系 食唔落啊， 食唔落啊真系，咁啊喺个肺部嘅影响咧，肺部嗰啲咧就肺部血压高，唔系我哋普通嘅血压高啊，咁啊然后咧有啲最严重嘅咧可以影响个肾嘅。啊，严重嘅话，因为肾有事咧而死亡嘅。咁、 哎、 我哋点样可以对付呢个问题咧？嗱，当然我讲过，佢因为有啲原因，譬如佢有糖尿病引致呢个咧，咁当然医个糖尿病啦，咁希望好啲啦。但系如果手嗰度点样咧？一去到冻啲嘅地方，喂你而家上东北咁样，咁、哇咁冻点样咧？最好可唔可以唔去啊？啊！系留翻喺香港啊，即系天气暖啊，然后咧，当然其他啲手物啊物啊，即系最紧要咧，令到你自己咧好和暖嘅，暖嘅。咁啊，肠胃有事有肠胃特别嘅药啦，啊，咁啊，另外咧，如果影响个肺部啲血管咧，而家系好多新药噶啦，咁嗰啲专家咧都识点样做佢噶，啊，呢样嘢咧。就是这个硬皮症呢是一个已经知道很久的病但是较为少的但是呢是会发生如果有发生的话你应该想想会不会有其他东西真的要去看医生、啊、不要说真的有它硬就硬了、你心肠硬了突然时这些硬呢就一定要找个原因 好、啊、始终都有些不寻常的状况呢都是见一见专家找阵 没错 想有海风，想躺着有海。 再发梦，视线心跳面红。Cause I've got all that I want in front of me， 我为你那些琐碎事， All my troubles have gone， they've washed away。 蓝白色今晚天使飞机，情侣角色，朋友角色，难过的 互相处理。 I believe now you're here in my arms， we will be okay。 其实蚂蚁代夫是你， J 风冯允谦 featuring Marv 有呢首作品 ，All That I Want。嘉明啊，可以同你讲下花。 哇，好啊！ 你啦，喺住所嗰度，依家翻公司嘅距离就好近啦。 系啊， 系近咗好多啦。咁近咗之后咧，你有冇觉得咧，广播道咧都系繁花盛开噶？ 系、啊，突然之间觉得呢两个礼拜咧多咗好多好靓嘅黄色花。 嗰、个就叫黄花风铃木啦。佢有个 friend 噶，叫紫花风铃木啊，系、紫色噶。系啊，咁紫色嗰啲嘅纹饰喺青衣公园啊、屯门公园都有噶，系啊，咁佢哋两种咧加埋一齐咧就好靓咯。咁同埋依家踏入二月尾三月咧，系佢哋嘅花季啊。 唔怪之得啦，成条广播道咧见到突然之间有一两棵系好大嘅树、 啊，系啊，但系佢哋玩到四日到，差唔多又会。一落雨佢哋就會收隊咯、所以好趁咧呢段時間冇乜落大雨咧，大家又可以打下卡影下相， 係喎、 即係好靚喎，即係影上去天空嗰度。 係啊，我冇諗過，我都其實咧有睇過你社交媒體嗰度咧上過一張 story 嘅相啦，我都覺得係、原來呢一啲花咧上鏡嘅時候咧唔使影個人嘅，淨係影佢哋已經係一個場子嚟㗎啦。 係啊，咁啊希望聽眾朋友都係人比花嬌啊嚇，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唔落大雨咧，佢哋仲可以咧繼續存在喺呢个大自然之间、我记得上年咧，佢个花期短咧，系突然间咧无啦啦落咗两三日大雨啊，系倾盆式嘅大雨咧，咁啊令到咧佢哋玩咗其实好短嘅时间咁样咯。 嗱、天文台咧就冇话有大雨嘅，净系话咧今日系大致多云啦，早晚清凉，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咧天气系明朗啦，最高气温都系得嗰21度嘅啫噃，吹咧就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嘅。展望埋听日先。听日咧风势比较大啦，天气都系比较凉嘅。星期四日间温暖啦，去到周末咧又转翻凉啦。 哇，系、 真系寒衣不入笼系啱嘅。 星期六日朝头早啊，气温又下降翻去14度楼下。咁、真系啲厚嘅褛啊， 唔好收埋住啊， 唔好收埋住。即系反而咧过年嘅时候，记得年初一二三咧，大家短打咁样噶嘛。即系依家又系去翻啲天气稍微凉啊或者冻嘅时间，咁所以咧长者们同埋小朋友们咧就要注意保暖咯喎。 早晨，早晨，投资 O2O 9:07啊！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6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9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多少少啦，跌20点啦，咁啊，港股 ADR 咧轻微高水20点啊，点解咧？隔晚美股有个别一啲ADR 咧都做得几好啊吓，咁啊唔逐一去讲啦，咁理论上今日有机会咧反而带住个恒指咧升翻啲嘅，咁啊。升啲啲我就开始预测到啦，但系升几多咧就要大家密切留意市场嘅变化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嘅消失的地图继续咧，都系邀请到啊驻韩旅游作家 Joyce 喺度嘅。阿 Joyce 你好， 大家好，안녕하세요。 去韩国咧，咁啊当然大家就会玩到好多自己想玩嘅嘢，或者去啲唔同景点啦。咁但系如果周围去嘅时候，有个好大嘅问题出咗嚟啦。 嗯。 咁我唔通下包车咩？咁啊又或者如果系搭车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啦？香港咧就有越嚟越多唔同嘅交通上面嘅付款系统，可以用传统嘅八达通啦，又或者系用一啲新嘅付款系统QR code do 嘅，其实亦都有好多。韩国方面，如果我真系要周围去玩嘅，咁我系咪要需要用一卡通行，定还是其实我好多付款系统都得噶啦？ 其實咧，韓國嘅付款系統而家進步中嘅，但係咧最緊要其實有個概念一定要清晰咧，就係咧開始有啲嘅巴士咧已經係叫做無現，佢哋會實行一個叫無現金政策。 係， 咁即係簡單地講咧，開始嘅巴士係唔收現金。 嗯， 咁唔收現金就你必須要有一張交通卡。 嗯，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就算點都好咧，一張交通卡同埋要有錢嘅交通卡啦。 係， 一卡在手咧，就呢個就係好難避免嘅啦，已經係。 係，咁佢哋嗰啲交通卡就便利店都有得賣嘅。 便利店 得 賣，其實就平時我哋用開嗰啲嘅 T-Money嗰啲嘅卡咯，系啦，咁但系咧，我哋之前其实都有介绍过一只咧，嗰啲叫做 debit 卡，就系嗰啲扣账卡咧， 系记得之前都讲过 有张 SIM 卡嗰啲系啦，咁个扣账卡本身通常嗰啲卡咧已经系内置咗 T money 噶啦。即一卡有兩用噶啦，係、啦，所以其實簡單地嚟講咧，第一個一定要記得就係咧，必須要有持交通卡，一定要有入到錢，係、啦，因為而家車 便利店都可以入嘅， 便利店可以入，係啦， 街上面都有啲機可以入嘅， 地鐵站裡面嗰啲嘅有充值機嘅， 係 係啦，大多數嘅便利店都可以入錢嘅， 係、啦，會唔會好似我哋自己有香港有啲交通卡咧、其實只要我有翻佢嗰個 app 嘅話，其實我可以幫張交通卡去到充值嘅。 系， 咁我用电话就嘟一声，跟住佢就已经可以将啲钱咧由我银行过咗落张卡嘅。其实佢哋又得唔得咧？ 而家以我所知咧，佢哋 T-Money 系有 in app 嘅，有电话系统嘅。咁而家好似话系嚟紧2024年系应该系想睇下可唔可以系海外信用卡都可以 top up。 哦，咁啊方便好多咯。 咁就方便好多系啦，因为你有手机，我哋有NFC 咧，咁嘟咧其实就已经系当好似普通我哋平时嘅交通卡咁样用。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啦，咁而家我哋知道佢哋系嚟紧，应该系整理紧，跟住就嚟會推出，即係 in app 嘅 T-Money 點樣去 top up 用海外嘅信用卡。 嗯，咁咪啱啦。係啦，咁多人去。 係啊，咁但係咧，就算就係冇都好咧，交通卡嗰個嘅重點就係咧，喺韓國搭車咧，我哋咧係有轉乘優惠嘅。 嚇。 係啦，即係巴士同地鐵同埋啲小巴咧，大家之間係有轉乘優惠嘅。 哦，係啊，呢個記得啊，呢個。係 啦，所以我哋成日都會叫啲朋友咧，就記得一定要上車拍卡，落車拍卡。 係。 係啦，咁你喺30分鐘以內咧，可以 total 轉乘有4次。 嗯， 系啦，所以其实你可以话，我搭咗地铁去某个站，出咗站之后咧，喺个地铁站出边隔篱个巴士站转巴士，咁佢就会话俾你听系换乘，咁如果可能有差额，佢就会加翻差额嘅啫，系啦，咁你落车拍卡嘅时候，咁你就落车拍卡啦，拍完之后，如果你要再转小巴嘅话咧，你一样都系上车拍卡，可能你同一程车都系收一个钱嘅啫， 系，哦， 系啊，所以其实有交通卡咧就都系方便好多，如果唔系你现金或者有啲地方系唔收现金，咁其实比较麻烦啲。 如果我作为游客，我唔清楚佢哋嗰啲转乘嘅优惠，我可以点样揾呢啲嘅资料咧？ 其实咧喺第二种嘅 app 啦，第二种嘅 軟件咧就係佢哋嘅地圖嘅 app。咁我哋咧唔用 Google 嘅。系啦，我哋因为其实喺地，因为喺韩国咧更加准确咧，我哋就会有两个app 嘅，一个叫 Naver，一个咧就叫 Kakao Map。其实两个都系一个韩国最大最大嘅通讯软件里面嘅地图。 嗯， 佢里面咧即系点对点去揾你唔同嘅路线咧，佢里面会话埋俾你听巴士路线啦，个巴士几时到啦，跟住下一班巴士几时到啦，你转乘可能行最少定系还是系最快有得上车嘅路线系边条啦。中间佢有时会标埋可能嗰程巴士喺几多钱度，都会讲得到嘅，系啦。咁所以大概你做旅行计划嘅时候，你大概都会预车资嘅时候，你大概都会预得到咯。系啦， 咁几好啊吓。咁如果去啲偏啲嘅地方嘅，真系火车都去唔到啊，咁净系需要坐的士嘅。咁佢哋坐的士个情况又系点嘅咧？周街字都得嘅。 嗱，周街字都得嘅，但系因为外国 多唔多的士噶？其实嗰度 你要睇地方啦。如果你话偏远嘅话，可能有时未必有嘅。咁可能有时咧就我哋通常几个解决方法啦。咁外國遊客通常你唔會識韓文㗎嘛，係啦。咁以前就難啲嘅，因為呢以前佢哋本地嘅的士嘅 app 呢就一定要用本地認證嘅電話先可以 call 得到嘅。咁就變咗外國遊客用唔到。咁但係呢今年嘅年頭開始呢首爾市政府佢哋核下即係資助嘅新嘅一個同觀光有關嘅 startup 呢一間公司呢個叫 TABA。佢哋出咗個 app 呢就係同我哋其他 call 的士嘅嗰啲軟件係一樣。但係唯一樣唔同咧，就係咧嗰個 app 咧係可以扣住我哋外國嘅海外信用卡，即係話外國遊客只要有自己本國嘅電話同埋本國嘅信用卡咧，你都可以係通過呢個 app 咧可以 call 到本地嘅的士，同埋可以做到支付呢個動作咯。 哦， 咁其實呢樣嘢就完全去解決咗所有嘅外國遊客冇本地電話卡。call 唔到的士嘅呢個問題，咁樣咁而呢間公司點解會特別咁樣講咧？係因為呢間公司喺首爾市政府支持支援之下嘅其中一個文化觀光嘅一個嘅startup 嘅公司嘅即係開創嘅一個， 佢初創企業嗰啲， 初創企業嚟嘅係啊，即係真係為咗去解決外國遊客喺韓國旅遊遇到嘅問題而成立或者而製造出嚟嘅其中一個嘅產品嘅服務嚟嘅。 咁呢類軟件其實香港大家真係我哋本身如果有用嘅話咧，都知道係方便，因為我上到車嘅時候咧。基本上佢已經有提曬，可能我簡單，譬如我姓咩咁樣，跟住又或者係我去嘅地點喺邊度，咁唔需要特別有啲咩交流，同埋唔需要驚講錯地方。 同埋我覺得咧，因為嗰個 app 佢用嘅地圖嗰、那個 base 咧，其實本身係韓國啊嘛。你就算你 GPS 你針自己嘅點對點咧，你一定唔會針錯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咧， 針錯自己搞錯咗啫。 係，因為有時你如果可能用其他即係喺尤其是喺韓國啦，用 Google 係真係未必有時未必咁準嘅。係啦，即係真係用本地嘅 app 係即係本地嘅地圖係會比較準少少。 佢哋同美國公司嘅較勁真係好犀利啊！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就係、是、你用本地。那個資料庫啦，跟住你亦都可以用到本地嘅即係用語啦。佢嗰個 app 咧，好似有嚟緊應該會最盡可以有32個語言。 哇，咁多啊！ 係啊，但係而家 at least 一定有中文、英文。 係。 係啦，因為而家嚟緊，即係佢啱啱推出嘅時候，應該係啱啱上年嘅12月啱啱推出。跟住佢已經公布咗話，嚟緊2月再會增加多4個最多人用嘅語言，慢慢會增加，直至到增加至32個語言為止。係啦，咁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呢樣嘢係完全係解決咗所有外國遊客冇本地電話卡。系啦，亦都唔識得講。 係啊，即係法文啲人都識啦。如果你32真係好多喎、 啊。即基本上係會去個國家。 印尼啊、泰國、越南啊，我諗你，我諗呢都已經涵蓋咗。隨時有啲非洲話佢都已經涵蓋埋添。 俄文都有啦，而家。 係咯。 係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犀利啊，呢、這個 係、啊。 咁嗱，如果我去到已經有呢啲嘅叫做軟件喺度幫我手 call 車啦。咁但係如果我想 book 餐廳方面，其實又點樣嘅咧？ 以前 book 餐廳就好鬼慘嘅， 打電話咁樣， 打電話又唔識講啦。係咯，我啲朋友就係打電話又唔識講。 我都係打電話，都係同電話入面嗰個人講沙拉希歐嘅啫。 咁但係有啲可能地方咧，有啲人聰明啲就話可能會 through IG 去揾人哋去 book 啦，但係人哋又未必會係 check IG 幫你做 booking 啊嘛。咁但係而家咧就好好多，而家咧就多咗一啲都係 app。係啦，咁其中一個咧就叫 Catch Table， 係一個 global 版嘅，淨係韓國先會用到嘅、因為本身以前咧呢個 app 咧就係韓國人先用到嘅，又係要韓國電話，又要實名登記。咁但係佢而家就出咗個 global 版，咁就係用外國人咧就用 email 登記。係啦，咁佢嗰個玩法咧就同本地人嗰個有少少唔一樣。本地人嗰個咧因為扣你本身嘅名咧、有時你都會交訂嘅，即係要交訂嘅。咁但係咧佢外國人版本咧都係你 email 去訂位之後咧，你可能撳曬日子時間。 地點同埋幾多人。 嗯， 咁有啲可能會收，可能每個人可能收可能一萬won嘅預約費用。 一萬won 啫，一萬即係大概60多蚊啦。 係 啦，咁如果你嚟到，咁可能你張單佢就會同你扣翻嗰個數，之後就先至再同你即係收成張單嘅錢咁樣。你嗰個收費咧係可以用海外嘅信用卡可以處理到，係、 哦、 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你可以睇得到、啊、就算你冇得攞籌，佢都會有一個數，就係話你可以排 walk in， 嗯， 即係有唔同嘅 function 佢可以俾你，就係你有一個從一個外國人去點樣去訂當地嘅餐廳咯，係、 嗯、 啦。咁呢個其實係幫到好多海外嘅外國遊客， 係啦。即係如果我去到韓國嘅話咧，我無理啦間，我要覺得呢一間食飯好似好食喎、 嗯， 我想試一下，我係唔識訂噶嘛。咁如果有咗呢一啲嘅軟件嘅話咧，即係啱啊，便利於外國人喎。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得啲比較再多啲嘅餐廳未必有呢啲 app 嘅，但係咧佢哋好多時而家咧就變咗係咧喺餐廳門口咧就已經有個 kiosk 機。好似嗰啲 Tabulo 喺日本都有啲類似嘅、 嗯， 去到之後咧就篤幾多人，跟、住之後可能留個電話， 好似香港嗰啲攞手機咁樣 咯。咁冇電話咧，佢而家俾你會留個電郵嘅，係啦，咁你可能電郵會收到到即係收到信息，就啊仲有幾多張就到你啦嗰啲啊嘛。咁你都係其中一個係唔需要有溝通，但都可以排到隊去 book in 或者係即係排餐廳嘅一個方法。咁仲有一個就係咧，其實咧可以外國人而家可以申請一個電郵嘅即係 account。咁你咧只要用你嘅護照去登记，即系实名登记，佢、都可以俾你咧，系有一个作用，就可以喺通过里面嘅唔同嘅揾餐厅啦、里面都会有个掣系可以叫预约嘅。 哦， 你就可以透过你嗰个嘅电邮，即系经过咗， 因为认证咗， 认证咗你本人啊嘛，知道你系边个嘛，唔系一个即系假 account 啦。咁佢咧就可以咧就用一个已认证嘅 account 喺网页上面去揾到嗰个餐厅，如果佢有预约制嘅话，你都可以经过网页。嗰個嘅系統都可以預約到餐廳咯。 咁啊，幾時去都好啦，唔使驚捱肚餓。 係啊， 可以更加容易安排到自己個行程。 係或者唔使摸門釘，或者去到冇得食咯。 係喎、 啊， 係 啊， 有陣時行到攰，去到間餐廳，好多時都遇到噶啦，就係冇位、 啊。 係啊，呢啲情況諗香港人好多去旅行都會試過。其實因為而家唔單止係韓國啦，其實日本都係一樣嘅。你上到上間餐廳，基本上你唔 book 咧，你係唔會有位嘅。 係啊，同埋調翻轉啦，有時你去嗰個地方，可能為咗呢間餐廳而去，之後先安排周邊嘅行程。 係啦、 啊，如果你連最重要一樣嘢做唔到，其實你就會好失望咯。 跟住去咗周邊行程， 係啊，咁你就會好失望咯。 餐廳去唔到， 係啊， 咁、所以 booking 都好緊要啊嚇。好，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Joy。 好，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點到十點，晨光第一線， 一齊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財經第一線， 關心健康，小明嘉明講健康，邀請專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長考牌學堂親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賓分享工作喜與樂， 仲有消失的地圖，聲音導航，走雲全世界， 阿歐、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線。 千变怎么敢自创？神队友，天边山披平凡星光，来逐个逐个去搜查，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纯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谁还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 起放闪，一起发电， 二人凭借 三色紧挂牵， 如蝴蝶变化换四季花， 期待我有五百天， 或七载的改变， 陌生的两位 六度连一线， 全部叠加等于八。 继续来到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有来自电视部的阿祥。早晨刘祥。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七点三十五分是最啱香港人看啦，商机、啊、机遇、啊。 冇错，咁啊带俾大家一个全新的节目，叫做讲商机讲机遇。 是。 第一个讲就是讲嘢讲，第二个讲机遇就是香港那个讲。 是。 讲下跟大家分享一下，畅谈一下商机，讲下香港有啲乜嘢机遇。咁、哎、呢、这个节目呢就是由我哋香港电台啦同埋投资推广处咧联合制作嘅，咁啊话说我哋香港有好多吸引外资嚟到投资嘅原因啦，咁但系都要加上呢个投资推广处咧，佢专业同埋友善嘅协助，咁啊帮到好多外商咧嚟到香港嗰度发展，兼且顺便可以将佢哋嘅业务咧拓展去到亚洲周边嘅城市或者大湾区等等嘅。咁啊，我哋呢个节目咧每一集咧都会走访唔同界别嗰啲公司啊、企业啊，咁啊认识下投资推广处咧点样帮助佢哋喺香港甚至乎大湾区嗰度发展嘅。咁啊，今晚咧第一集就同大家讲下旅游业同埋餐饮业啊，我哋咧会邀请到大家可能都好认识噶啦，就系呢个华裕杰啊呢个品牌嗰位创办人西田中生先生，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点样当初咧喺香港咧呢一个品牌由零开始到而家超过140间分店啦。 哇， 当初系啦，佢发展嗰阵时候投资推广处点样协助佢哋，同埋咧佢呢一个品牌佢个经营之道同埋佢嘅心得系啲乜嘢嘅，咁啊大家。食过呢个品牌，又或者你中意呢个品牌嘅话咧，值得留意睇下 吓。系啦，咁我知道咧，其实 Invest Hong Kong 咧都非常之好，因为好多外国人嚟到香港谂住经商嘅时候咧，其实冇乜门路嘅，佢哋就系我哋最重要嘅盲公竹啦。无论你系要联络业主啊、租铺啊，定还是任何嘅事项咧，其实咧即系投资推广处咧，佢哋都会好努力去到帮一啲外资咧喺香港建立佢哋嘅基地嘅。咁当然我哋 welcome 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即系，譬如我哋食到美味嘅唔同地区嘅食物嘅，我哋都享受到唔同品牌喺香港建立佢哋嘅连锁店嘅，我哋都系享受嘅。咁人哋亦都赚到钱，咁所以呢个咧好重要啊！讲商机，讲机遇，七点三十五分啊吓。好，咁另外九点几嘅时间有咩节目咧？ 喂，咁啊带俾大家另一个新节目叫做《盛世传承》。咁啊话说咧，我哋香港系亚洲国际都会啦，我哋亚洲盛世之都，我哋甚至乎咧就想全年咧都盛世不绝嘅、 啊。 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盛世喺香港发生。咁咧就我哋呢一个节目咧就特别为到市民同埋咧啲外来嘅外地嘅旅客咧，掌握到我哋香港即将举行嗰啲香港盛世啊。咁啊每一集咧三分钟短短地就会同大家紧贴下城中大型嘅活动嗰啲日程，同埋咧就令大家可以及时知道啦，咁啊嗰啲活动嘅重要资讯，等大家唔好走鸡，唔好错过啊嘛。咁啊呢个节目咧，大家真系留意啦，由今日开始，逢星期一至日啊，日日都有得睇，因为好多咁， 系 好多唔同嘅呢啲咁嘅城市发生噶嘛。咁啊就 系 有几个时段添，因为惊大家走失，就系啦，每日嘅朝头早八点钟。朝头早嘅10:57同埋晚上嘅9:27，港台电视31咧都会同大家准时播出呢个盛世传承。咁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第52届呢个香港艺术节，当中有好多舞蹈啊、音乐会啊、舞台话剧啊嘅一啲表演。咁啊，大家都中意啲文艺嘅嘢咧，记得要留意呢个盛世传承啊！ 好，盛世传承啊！咁啊，星期一至到星期日，每一日嘅早上8点啦，早上嘅10:57，同埋晚上嘅9:27都会喺港台电视31播出嘅，咁大家留意住啦。10:30嘅时间系咪仲有好节目噶？ 冇錯，一個幾實節目叫做夜失眠。咁啊，夜晚如果有失眠嘅朋友，真係要值得留意啊。咁啊，話說啦，好多朋友咧而家瞓覺咧個睡眠質素越嚟越差。咁啊，好多全世界嘅科學家咧都致力去探究呢個睡眠嘅奧秘，試圖去理解各種睡眠失調嘅原因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困擾啦？咁啊，大家都其實。唔使科學家證明都知道啦，唔夠瞓滾咧，差嘅容易發猛疹噶嘛， 燥啊，燥底啊， 係啦，咁啊對個健康其實真係啊，呢個科學證實咗噶啦，對個健康咧構成咗負面影響嘅。咁啊，究竟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咧每晚順利咁樣入眠咧？咁啊，我哋有啲都知道噶啦，即係瞓覺之前唔好玩手機，唔好睇電視，就熄咗電腦，或者咧間適時去小睡片刻 係 啦，有幫助 午睡午睡咁樣嗬。 冇錯，咁啊，究竟仲有其他乜嘢方法？可以帮助我哋提高我哋嘅睡眠质素咧，嗰啲研究员咧有啲乜嘢发现咧？嗱，今晚呢个几实节目夜失眠咧就会同大家报道一下科学家嘅研究结果啊。 系 咁啊，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夜失眠咯吓。 好，有阵时候我都会妙想天开喺度谂，会唔会将来嘅科技已经发展到就系人类唔系话失唔失眠，人类系唔需要瞓觉都能够做到身体复原呢个效果咧？咁咁、 哦、 你知科学嘅嘢咁，梗系夸张去谂先至会有成果噶嘛，先至会去研究嘅。 咁啊啱，咁啊但系咁啊真系要搞多啲夜经济出嚟，等我哋 系 时间。 咁啊夜晚深夜嘅时间都可能好似日头咁热闹咯。如果人类唔使瞓觉， 系咧，即系要落多啲节目啊。 喂，咁都到时约你夜晚出街玩啊。 系，到时可能我哋夜晚要开多啲工。 哎呀，你唔好讲嗰啲咁嘅嘢啦，唔好受兴。好啦，唔该晒阿卓，拜拜， 拜拜。 好，唔该阿卓，同埋唔该晒小白，夜晚出街玩都得嘅， 好开心。 喂，嗱，1872388啊，试下咧，呼吁下听众朋友啦。如果你近排咧有啲开心事想同我哋分享，有点唱噶，生日噶，1872388，1872388，我同嘉明咧尝试听下大家听众电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香港的考察行程。夏宝龙早上到西九文化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西九文化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西九文化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等人陪同。据了解，夏宝龙之后会同青年代表互动交流及工作午餐。李家超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全国青联副主席霍启刚以及大约30至40名本港青年出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将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据了解，政府会继续推出零售债券，预料额度是700亿元，当中大部分属银色债券，其余是绿色及基建债券。据悉，因应之前发行零售债券均颇受市民欢迎，早前机管局发行50亿元的零售债券亦超额认购约2倍，因此希望继续为市民提供风险低、回报稳的投资产品。基于普惠金融的理念，推出零售债券既可提升市民对香港的归属感，亦都可以加速本港零售债市的发展。至于债券息口要视乎推出时的利率走势。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政府发行有关零售债券有利债市发展，而政府债项占经济增长比例亦相对低，有空间发行更多债券，丰富政府收入来源。世界贸易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开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全会发言时表示，世贸组织应该推动惠普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保障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韧性。世贸组织应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制造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并尽早将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世贸组织法律框架，早日达成高标准的多边数码贸易规则。

记，作曲林家谦，作词冯重兴，主唱陈奕迅。 天空已经泛黄，只要你在身旁，就是我这一生的渴望。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决赛，国家队以盘数3-2击败日本，实现世乒赛女团6连霸。而男团决赛，国家队就以盘数3-0击败法国夺冠，实现世乒赛男团11连霸，亦是中国男子队第23次捧杯。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8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8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乐团绿黄色社会推出全新的作品叫做 Party， 作为以食物题材的动画片尾歌曲，歌曲以充满食物相关的词汇和轻快旋律，令到大家一听都有一种开 Party 的感觉，令人印象难忘。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绿黄色社会 Party。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绿黄色社会 Part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9:41直播室入面咧，有阿 O 同埋嘉明喺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 系啊，好开心嘅呢一位听众朋友咧，我真系好开心佢可以打通电话，同埋仲可以同我哋咧喺节目当中倾下偈嘅。隆重欢迎张婆婆。 张婆婆早晨。 哎，各位早晨，你好啊。 早晨。 好开 心啊，能够打到，我打过好多次噶啦。 系咪啊？ 系啊，不过咧，有次你哋好忙啦，唔紧要嘅。你哋接到我都好感恩啊！多谢多谢， 我哋听到你电话都好开心。点解咧？咁啊，头先我哋监制咧接听你电话嘅时候话：，哇，张婆婆咧话十大寿啊！ 系咪啊？多谢多谢，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我都祝你哋各个电台所有嘅人都 全世界人都要身体健康， 冇错， 开开心心， 你都系啊，你都身体健康。 我都其实咧同你讲好大感触啊，全靠你哋俾我精神粮食嘅啫、嗯。我中意听你哋啲声音好听啊， 多谢你、啊。 由阿姐淑梅姐姐到而家啦，我话几中意听。 哇，你真系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好多年、啊，同埋咧，我哋首先啊，之后啊，之前喺咪前咧都倾过偈，原来你系由五点几开始就听。 系啊系啊，唔系、啊、通宵都有瞓唔着，都有听。不过咧，我最中意就系、是、五点几就开始听，听到你哋。第一句神光第一线咁样，好开心，好听啊！ 系啊，真系好开心，能够为你喺声音当中服务，我哋都好开心。 我好唔系啊，好多谢你哋啊，真系你哋好搜集好多资料。俾我婆婆都增加好多知识啊！多谢多谢， 希望啦，系啊，但系有阵时可能讲嘅时候咧，都有少少瑕疵嘅，咁啊，听众都好好嘅， 其实 系 动起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嘛， 系啦、啊，讲得好好啊，好舒服啊，呢句说话令到主持人都系，咁都真系吓咁啊。不过、嗯、即系近排我哋团队咧有啲成员咧都真系病病地啊吓，但系佢 身体健康啊，听到话有啲病咗嘛， 系啊， 个个都要身体健康。 冇错啦， 阿张婆婆啊，你咁精灵咧，又咁健康咧，有啲咩养生秘诀噶？ 系咯， 唔系嘅嗱，其实咧阻唔阻你哋啊？我讲我故事啊，嗱，好简单，长话短说，我先生走咗之后咧，我细路好细啊，好好彷徨啊，后屘咧有医生提我啦，你唔好啦，你咁样，嚟家好多人搵凑仔啊，咁我谂下系。咁啊，接啲小朋友、哦、一两个喺屋企有生活费，又可以睇自己啲仔女咯。 嗯，即系好似托管喺你嗰度咁样咯，第一代托管噶咯。 系啊，后屘咧就搜集资料啊，政府限住一对八噶嘛，我唔敢犯规咯。 系啊， 但系养大嗰啲咧，佢哋有第二胎咧，又问啦、啊，阿姨你有冇位啊？有冇位啊？咁我话唔得喎，咁啊，佢话咁不如咁啦，我个细嘅翻学咧就出世嗰个就摆喺你度，大嗰个转日托咁咯。 哇，要霸定个位喎、 啊！喂，你叫咩姨啊？咁啊，张婆婆，你叫你咩姨啊？ 我个个都叫我卢姨姨嘅。 卢姨姨，喂，卢姨姨有啲直情唔系叫阿姨，叫你契妈噶咯，因为你都 唔止啦，不过。都而家讲起上嚟好感恩嘅，养活自己养活仔女咯。 系啊， 我都谅解到佢哋搵食困难，我都唔敢骚扰啊。我自己一个人自己生活咯。但系到第一次沙士咧，我叫佢哋凑走晒啊，唔得啦，依喺你度最安全。我话唔系我控制范围啊，唔得啦。咁啦，后屘咪转咗，我又转嗰阵时都未兴啊。我转做培月咯。 哦，哇！你系第一代培月， 哇！你都好有前瞻性喎、啊， 同埋你真 系 好中意细路仔 B B 仔咁、啊哎、样。 唔系嘅，我一来中意啦，咁转咗做培月之后，又做咗做到七十几岁退休啊，过唔到自己嗰关啊！我就话佢哋。都要我喺度做，我话唔好啦，我话交唔准，我唔得啊，咁样咯。 同埋唔止交唔准嘅，即系我估你都有一定嘅水平输出，特别系啲伙食方面够好啦。 系啊， 你做培月嗰啲，哇，整翻啖靓汤嚟补一补咧， 真系补翻好个妈妈。 感恩咯，见到咧最感恩就系我试过有三个人产妇，佢哋系大家介绍咁相约咯。 哦。 咁就抱住三个 BB 走嚟揾我，同我一齐饮茶。 哎呀， 就三个 BB 都大个啦，三个精妇产妇都精神爽利咁出现我面前，我好感恩啦、 啊。靠你当时啲汤水帮佢哋脱胎 换骨啊！唔好咁讲嘅，系助己助人啫。 好幸福啊！ 系啊，嗱，今日咁开心，嗱、啊，我同嘉明咧、啊、就再次祝你咧。呢、這个寿比南山啦、 啊， 福如东海啦，长命百二岁啦， 健康啊，系啊，个个都。 岁数唔紧要，最紧要活得开心同埋健康，系咪啊？个个都系啊，系啊。 好，今日带嚟呢首作品，阿小凤姐，你中意噶啦，系啦，风雨同路，好冇先？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多谢多谢， 多谢你啊，张伯伯， 好，拜拜，拜拜，多谢。 欢笑似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马至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似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如缺一样星星衬。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好，差唔多仲有十分钟时间先完结个节目。咁我同埋嘉明咧都唔系煮嘢叻嘅人啊，咁小白归队咧，等小白再饮食图鉴一番吓。但系咧，我同嘉明咧都喜欢食嘢啦， 系啊， 喜欢消费啦，推动经济啦。 嗱，所以同啲朋友食下嘢， 系交朋结友啦。嗱，我同你瓜分咗呢接近十分钟，佢你先讲啦。近排有啲咩好嘅饮食体验同我哋分享咧？ 近排即系年糕、萝卜糕之外咧， 我见你都有有好多餐厅等我焕发你嘅记忆啦。嗱、 啊， 你咧就去咗一间小店嗰度，咁啊有唔同嘅饮品又提供啦、 啊。 跟住好似早一两日，我见到你po IG story 都同啲朋友仔系咪又食下鱼子酱啲 friend 好似 系啊，嗱，不如 我好似要我，好似我望住你，好似望住你。其实我唔系噶，不过有 like 开你啲嘢咧，因为大数据嘅演算法佢就系咁推送出嚟咯。 就成日见到我啲嘢啦， 系咯，系啊。 其实呢两个。 咧都係值得上社交媒體之餘咧，都值得講一講嘅。先講下個小店啦。嗱，小店咧就係喺中環士丹頓街嗰附近嘅。咁呢一間嘅鋪頭咧，佢係一間酒吧嚟嘅。不過佢所做嘅嘢咧，就係將成個嘅社區連埋一齊。而家都有唔少嘅酒吧，甚至乎係餐廳咧，想做一啲零垃圾啊、零浪費啊咁樣嘅概念啦。咁而呢一間酒吧咧，佢嗰位嘅主人翁咧，都喺香港扎根咗6年噶啦，嚟自曼彻斯特嘅呢一位都好出名嘅酒保啦，系当佢系即系 mixologist。 佢就留翻喺香港， 系啦， 香港啲人走去 飞咗过去， 走去 Manchester， 系啦， 搞笑。 咁但系佢喺香港咧，佢要做呢一个嘅概念都唔简单，佢系自己有一个实验室。即 系 可以想象到呢一位平时喺酒吧度帮你整嘢饮嘅朋友仔咧，日间嘅时候咧就着翻件好似嗰啲白色科学家嗰啲服，就喺另外一个工作室咧就系做实验。 系 做啲咩实验呢？要提炼啲佢觉得适合用嘅材料，包括咗啲咩呢？纯粹讲口感嘅追求咧，佢啲酒饮品上面咧会有一层好丰厚嘅泡。呢一层嘅泡系点样打出嚟嘅呢？基本上咧，佢话用其中一种科技咧，就系咧我哋睇嗰啲验血嘅报告咧。咪会话验下你啲血入面有啲咩嘅含量啊，好嘢唔好嘢咁样样，用嗰一部揈下揈下嘅机咧，就用同一个概念将佢摆咗落去食材当中嘅提炼。咁所以譬如话用呢一部机，我要用啤梨汁先算啦。我摆啲啤梨汁入去，我哋平时市面上买到嘅，就算系经过好多层嘅过滤咧，都硬系有啲渣滓咁样样嘅。揈过之后咧，就 系 好清澈通透嘅纯啤梨汁啦。 哦，好得意喎！呢个人做紧嘅嘢 系啦，咁所以佢就用佢附近啦吓，因为嗰条街其实开咗啲唔少嘅新店，包括咗有间韩国嘅餐厅。 系系 韩国餐厅，咁你可以想象到佢哋有好多唔同韩国类嘅香料啊，甚至乎系 啲 厨余咧，就俾佢攞晒嚟，就提炼做新嘅食材。 哦， 甚至乎嗰附近咧，其实都有一个水果街市嘅。 系 咁喺水果街市嗰边咧，又可以揾到啲新鲜嘅蔬果，但可能只不过样丑怪啲，卖唔出，又俾佢攞嚟咧，重新提炼成为咗另外一种嘅材料。又甚或乎咧，佢又识得个朋友就喺香港做蛋糕铺嘅。 系 原来做蛋糕铺咧，用好多香蕉嘅。 哦， 咁啲蕉皮咧， 系啦， 又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嚟紧垃圾征费又可以揾佢帮帮手。 咁得意啊！ 系啦，就将佢全部重新再所谓 upcycle 啦，真系将佢提升，变成一啲完全系用得着新嘅材料，又新鲜。又唔会嘥，又唔会浪费， 好有趣味喎！呢、這 个咁、啊、所以佢做嘅嘢咧，就全部都系亚洲嘅风味做主题啦。譬如话有一杯用韩国嚟到做命名嘅酒咧，咁佢就 系 用米嚟到做嗰个嘅主轴，咁但系入边又加好多真系当地嘅食材啦，又甚至乎系专登喺当地运过嚟嘅一啲香港买唔到嘅香料啦、 哦， 去到做一啲唔同嘅 mix and match。都几有趣 嘅、啊，真系有机会可以去下即系嘉明港呢个小店啦，支持一下，因为嗰样嘢源头减费咧，可能佢真系帮得到手啊吓。 同埋嗰排都见得到咧，呢一条街都系旺嘅，即系除咗开咗嗰间而家都小红书打晒卡嘅饼铺之外啦，嗰、附近又开咗啲唔同嘅西饼铺啊、面包铺啊咁，咁所以沿路咧沿住嗰阵面包锤咧就会揾到佢噶啦。 哦，咁几好啊吓，嗱、呢个咧就系属于嘉明嘅饮食体验啦。咁我瓜分咗呢半时。间就讲啊，琴日咧就我有个零钟时间咧就同咗一啲电视圈嘅人咧去团拜，因为虽然你话喂琴日初十六啊，个个都话唔派利是，哎过咗唔使派，跟住咪个个都系攞晒啲利是出嚟派派派派派，咪系咁，跟住就去咗一间铺头咧，就专食咧日式嘅牛肉烧肉嘅，咁佢入边咧最令到小弟惊喜咧，就唔系单单系嗰啲咩 A 记 A 记嗰啲和牛啦，讲真嗰啲其实好多铺头今次有乜都有，佢咧有一样嘢咧叫熟成牛啊，咁佢咧成个 box 咁样嘅，咩叫熟成牛咧？其实都熟咗啲噶啦，咁佢原先咧有一部叫熟成机，咁你就将咧牛嘅一啲部位，譬如牛颈脊啊，或者牛肩颈啊，类似呢啲啦，咁样牛小排咁样，你就摆入去呢个熟成机嗰度，跟住咧就用少少類似慢煮咁嘅方法咧，就已經令到佢嗰個肉質咧，或者嗰啲肉汁咧鎖翻住喺啲肉入邊先嘅。因為你知咧，有好多時食烤肉咧，食都嗰啲肉汁都會其實啲精華都流曬落去嗰、那個嗰、 那個邊度燒窿咗咯。 係啦，喺個爐嗰度啦咁樣。咁佢就已經鎖死住啲肉汁，跟住咧係咁食咗一兩塊，辣一辣兩邊個面啦，跟住都熟熟地啦。哇！ 即系佢又未至于喺呢个口嗰度溶啊。有阵时大家譬如成日食啲好靓嘅和牛咧，咪话喺个口嗰度溶啊成啊，我就自己麻麻地和牛嘅，其实因为好流啊。 系啊， 其实你食唔到好多 啊。一件起两件止啊，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呢一类咧，佢就用咗做和牛咧，做咗一个熟成牛嘅方法咁样去做咧。哇！我真系食晒成盒喎、 啊。 咁当然啦，我食晒成盒嘅时候，有好多朋友都话：，喂，嗰盒嘢唔见咗。我话系啊，我赶时间，我食咗呢一盒嘢。哇！你真系识食啊！你知唔知呢盒嘢几多几多几多次？我唔知、啊。嗱，你今次张单我就唔会买啊，因为早走就有啲嘢要做嘅咁样。咁跟住佢哋啊喺度话我啦，即系当然有气氛地咁样话。咁我觉得啊，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呢啲食牛嘅飲食体验啊，或者烧肉嘅飲食体验咯，咁都未必一定要去到搭飞机去到日本啊，或者你去到就算你话到内地，依家湾区入面有啲店铺都好出色或者好高端，但其实香港好随手可得，其实佢都系尖沙咀天文台道附近咋嘛、地铺嚟嘅门口。 韩、国街附近啊。 对啊，门口仲睇到车。对、啊。咁、当然啦，即系唔鼓励你将架车派门口啦。咁但你睇到就系睇到㗎啦，系咪先。你諗下香港几少位依家仲可以俾你一路睇住自己架车。 有嚟喎。 咁样烧下肉食呢，咁都几得意囉。同埋佢入面都配以好多唔同嘅日本嘅清酒啦。咁但关于酒类朝头早就唔讲住咁多，但係好嘅日本清酒米嘅纯度亦都可以呼应返头先讲嘅唔同嘅譬如做和牛嘅一啲特质啦、可以令到两件事呢都有一种回甘嘅甜味。 哇， 咁样讲好似好扮嘢，同埋哇即係好升华咁样，但是实情是这样的。 去到那个程度就是那个程度的。 是 啊。那我都相信有那么上下的享受、都有那么上下的到肉的位置的。 那为什么我无端要早走呢，就有九点钟到收到一个同嘉明同步收到的短信，就是小白同埋Vicky 同埋船仔呢相继这样病到了。跟住呢监制就同我讲话欧你可不可以回六点钟，咁梗可以啦。 都话我哋是二台走先嚟㗎啦。 是啊，跟住我咪同啲 friend 讲话你咁。 Michael 哥都讲 ，Michael 哥系啊， 系咯，你都要翻早啲啊， 系啊， 你都要早啲开咪， 自己想做神哥， 系咩 ？Michael 哥啊，琴日都仗义帮我哋顶咗一次， 好嘢好嘢， 琴日个九至十啊。 要重温翻先， 都系得我一粒寂寞的心咋，好彩有另一粒啊，寂寞的心啊， 即刻上 rthk.hk 重温翻寻日晨光第一线最后半小时。 阿梁继章先生仗义相助，唔该晒你。